英超热刺多名球员确诊感染新型肺炎，原定今晚在欧洲协会联赛主场对雷恩的赛事取消，球会正是与欧洲足协商讨赛事安排。热刺至今有8名球员和5名工作人员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球队当地星期三关闭一线队员的训练中心。领队甘地表示，队内多人确诊，形容情况严重，对此感到沮丧。他并没交代哪些球员确诊，以及是不是由新变种病毒 Omicron 引起。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下星期一天气转凉。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38点，升242点，总成交金额33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51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48点，升8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华宝国际18.9跌1.4，腾讯控股472.8升5.8，阿里巴巴122.8升2.1，美团247.6升2.4，快手86.85升2.7，小米集团19.5升2.8，华润电力24.85升1.3，斯摩尔国际87.72升1.02。是斯摩尔国际45.75升1.1，恒生中国企业87.7升1蚊。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8，英镑10.295，瑞士法郎8.466，澳元5.587，加元6.157，新西兰元5.308，欧元8.84。每百日元对港元6.85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388。日经平均指数报28,805点，跌55点。港金报16,600蚊，跌20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784.03美元，卖出1,784.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挤塞，车龙排到李景湾噶，就系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对出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李景湾，咁亦都影响到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啊。东隧的九龙去回香港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而在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利安苑对出的，驾车朋友这个时间不要走东区走廊去中环，请你改行其他道路了。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着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江西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着新光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天马苑。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都是比较挤塞，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着顺业街车多，龙尾就在常月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宏照道的支路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而家排到去加龙村。另外黄埔的德文街由于有爆水管，德文街去芜湖街方向介乎文泰街至到红磡道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德文街去芜湖街方向介乎文泰街至到红磡道一段全线封闭啦。咁另外土瓜湾嘅码头涌道有水管急收，码头涌去翻红磡方向，近住木厂街嘅中慢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深水湾、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近电车站的安全岛时要留意行人踏出或者是走去安全岛。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之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国剧830呈现《大江大河二》。 之前程爸爸就托宋云辉帮程千里调职，但当宋云辉打俾程爸爸嘅时候，程爸爸又拒绝。咁究竟发生咩事呢？ 《大江大河二》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18/22，二台好日子。 我是夏妙妍，我在二台的时间除了主持中文歌集，还有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最难忘的就是可以访问中村雅俊、松田圣子和工藤静香。想起这些日子就好像是昨日的事，现在就要交棒给小白白元浩。 多谢你啊，喵姐，我已经由小白变成大白，做埋人爹哋添啦。但是对日本歌的钟爱始终不变。 咁等住听你的天空海阔啦。 18/22，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政府会在嚟紧的公共选举引入选举安排优化措施，为便利选民投票，我哋会为7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或其他有需要选民设特别队伍，并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提升发票程序效率。另外，亦会优化查阅选民登记册的安排，以及规管操纵、破坏选举的行为，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唔止三首歌啊，其实是六首歌的圆满句号。阿张重新系列的最后一部曲，除了故事、歌词和音乐设计和之前的作品有连系之外，巨轮监制靠叔叔咧都将物语系列入面一啲嘅元素静静鸡放咗落 outro 嗰度，首尾呼应。 从头面海那冰冻，漆黑跟光明互动。 作曲 Super Moment， 填词小黑，编曲王双俊 Super Moment， 监制王双俊，上班六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六位，阿张刘颖婷《人类群星闪耀时》。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啫，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咧就揾啲三五知己朋友去饮下茶，倾下偈，做啲自己中意做嘅嘢。我中意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翻屋企又睇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系年纪大或者年纪细嘅，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紧要系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放松快活人。 喂，星期四嘅风骚快活人开始，我系梁继章。 嗨，大家好，我系星期四瑞。 早晨，星期四四面楚歌，我今日有嘢宣布。特別是李小姐，你今日咧，我有個限鬧令俾你。 哦， 如果你再話我咧，超過底線咧，我出秘密武器。 Okay. 我手頭有啲秘密武器。 或者焚焦棍啊嘛， 唔係錯。 嗱、我今日咧， 我反而想知道你有咩秘密武器啊？ 你睇你個樣。 哎呀，我使咩驚？出曬街噶啦，呢啲嘢都 傻仔嚟 喎。咪咯， 佢攞咗張 驚你， 攞咗張舊唱片，就係李麗蕊以前咧嗰啲一韻眉嗰啲嗰啲。 係啊，開永恆金曲啊嘛。 我覺得好正啊，1992 呢啲係。 突然間見到係咪？ 代嘅歷史嚟嘅， 我係尖端啊！嗰陣時 嚇，係啊，嗰陣時真 係開始啲人先至開始畫嗰條眉咁粗㗎。 係咪來自英國㗎？係 來自英國， 來自英國。 來自英國。 佢嗰陣時，佢 真係好正啊！ 係啊，有 我嗰陣時喺佢唱片公司做㗎。係 啊， 哇！佢個資訊咧真係完全勾到咧。 我收翻個秘密武器。 對於佢嚟講，我覺得係新嘢嚟㗎。 歐洲公子啊，真係歐。 堅尼，你住喺堅尼地城噶係嘛？其實嚇， 唔係爭在你話。 其實我想講，係啦，烏龜捉。 今日第一首歌係咩歌啊？ 烏龜啊，烏龜之歌。 有人祝你進業宏開啊！阿James話祝你個烏龜事業進業宏開啊！ 我應該要 咁。另外有個有位聽眾，佢話你唔好，你唔好再踩佢啦！我真係覺得你哋咧好衰啊！咁樣，其實我想講，其實阿馬少強一個好有修養嘅嚟嘅，咁我先夠膽踩佢噶嘛，佢唔會嬲嘅。 真係、 啊、 為咗你呢個烏龜速遞咧，我琴日咧同我另外一半咧嘥咗有啲傾偈嘅時間傾下，我烏龜速遞有冇得做咧？佢有得做， 係 啊， 人哋送得好快，但佢送得好慢，跟住佢就話，但係仲要係加多一個咧，就係急件。嘅急件真系要一年， 仲要有机会 急，笑咗好耐。 唔急嗰啲咧五年，急嗰啲一年， 因为仲有机会系送错 嘅。你个急弟啊，即系你个急弟，但系 你可唔可以帮我送作首主题曲啊？ 讲咗好耐啊，我哋两个喺度哈哈哈度笑笑笑笑到我醒咗，都系因为你，所以我 真系 瞓得唔好。 所以我哋觉得 乌龟处理话 乌龟速递绝对系商机吓，由你创办吓。 你觉得好对比嘅咩？一个乌龟系好慢嘅，但系你速 递，Turtle Express 绝对玩嘢啦！呢三个钟头梗系要玩嘢啦，唔玩嘢边开心系咪？好，有一度气温啊，相对湿度67%，星期四哇，我哋节目多到爆晒棚啊！早晨，早晨首先撒出嚟，我哋有 Shane Easton。 所有朋友咧，网上嘅留言咧都系多谢晒嘅。咁有啲人咧就话：，好啊，好开心啊！咁有啲人就唔好吓佢啦，咁样。咁但系无论点都好啦，我哋三个咧都系每一天享受住呢三小时，希望你都系一样。我哋有梅艳芳加埋 Sheena Easton 啊，同埋咧阿乌龟速递哥哥仔咧，佢就好开心，因为咧琴日咧就终于咧就揾翻佢 long time no see 个 friend 啦。 真系多谢多谢多谢风骚快活人、嗯，因为其实我真系揾咗佢好多年，嗯、我自从九几年 交代一下前文 失联。呢、這个朋友仔咧系我幼稚园嘅同学嚟，佢、嗯、就住喺我楼上。 佢、嗯、以前住喺楼上。 系啊系啊系啊，识咗我五啊几年。 哇，咁耐？ 系啊，我 真系失联咗四啊九年。 其实但是幼稚园毕业之后就没有再见、 小学一路同班同学 到几时啊？ 到六年班，我哋是最坏的批。 为什么你想找回他啊？ 因为我哋几个高嗰啲男仔咧系好好玩嘅，同、哦、埋因为我哋 一即系一班人嘅，但系唯独是系佢失咗联啫，系其他嗰几个都仲有联络嘅。我记得你有讲过， 系啦，咁啊，我想揾翻佢。九几年咧，我就企。屋企住西貢，佢、就揸部的士車我同事嚟、然後我同事就跑上嚟，你係咪陳大文啊？佢就認翻我，我話你咁犀利嘅，夜媽媽你喺下邊都認得我，佢話你梗係啦，有邊個好似你個面像？ 即系望上去， 望上去啊！ 见到你， 系啊，喺个的士里边，你谂下。 咁、但系而家嗰次你唔即刻留联络咧？ 嗰阵时佢话俾我听咧，就系冇手提电话嘅、我唔记得啦、即系见过几次， 即系匆匆一别，又 后来有倾下偈，倾下偈去探过佢嘅、但系自从唔知你当系九几年尾咧、又再失联， 好耐咯， 二十年 系啦，真系想揾一个朋友，揾咗二十年，你卒之揾到啦， 卒之揾到， 系 点样 咧？呢 件 事 系。嗱，我咪喺度講過兩次嘅， 係啊，記得啊。 有一次可能係更早期，我唔知七八月啦，咁、就係冇提名。佢琴日講翻俾我聽，呢、這個朋友話，佢話佢有一個路友已經估到我係講緊佢啦，但係就冇肯定。 嗰個路友都係你 common friend， 唔識， 我唔識你嘅 的士嗰啲路友嚟。 咁、但係都知道你講緊嗰個人。 係啊，做、到上一次佢又。讲咁我呢、佢嗰个老友咧，上个礼拜五咧就打电话俾我呢个， 佢忍唔住啊，佢觉得 小朋友 肯定系啦，一定系 系啦， 电台嗰个人讲你， 系我讲你两次，我觉得你一定要试下揾下， 即系佢觉得哇，你揾你两次咯，系啊，咁佢冇遗意， 想撮合呢件好事系咪？ 冇错， 呢位的士大佬，你真系要多谢佢，呢、位的士大佬 真系，但系佢个朋友冇讲佢咩名，但真系衷心感谢佢、到咗礼拜一。我啲朋友又唔玩 Facebook 嘅，咁、佢就終於 唔知點樣聯絡你，因為佢冇你電話啊嘛。 係啦，佢話試過打電話嚟電台 嚇、 ，email 嚟電台 嚇、 真係 係。 我話你， 但 係 全部俾欣欣擋曬， 因為佢都女 fans， 欣欣就 有多女 fans。你明 唔 明？ 覺得好關 係啊！佢都揾唔到我，以為就咁斷咗啦。咁琴日我碌下碌下碌翻啲千年嘅 Facebook， 係 原來佢留咗言係一個兩個禮拜前， 咁係 留喺邊度啊？留喺邊度？ 但係佢廿二小時 之前留喺佢個 Facebook 咯，佢碌下碌下佢嘅 Facebook 留響電台個 Facebook 係咯，咪即係 Facebook 咯， 係啦， 係啦。你但你冇睇到， 冇睇，但係佢都係。前晚留咋、但系佢留喺一个两个礼拜前嘅一个信息嗰度，唔知点解 系噶系噶，有时你留 喺某一个玩开咯， 某一个信息一沉咗落去咧，新闻就揾唔翻。 我突然间碌下碌下，咦？呢、這个咁似我揾个人嘅，但系又唔系好似，咁我心已经卜 都系唔开得名啊，系嘛？系啦，小学朋友仔咯。 邝 先生， 伟文系啊，伟文，佢一个伟文邝，咁佢话你小强，你系咪揾我啊？ 佢唔系叫你小强噶嘛？ 佢梗唔系叫我小强， 但系佢知佢艺名叫小强啊嘛。 留言就小强，你咪揾我，我即刻试下啦，因为我睇嚟睇去真系唔认得。即管去试下啦，我哋打电话俾我啦。 冇喊啊？ 有啊。 你打俾佢先，点啊？好紧张啊！ 激动， 我心宝宝跳，等一阵，等一阵。O K， 跟住咧，深呼吸， 可以。你打俾佢，跟住咧，佢听你话。 P M 啦。我话你系咪啊乜乜乜啊？我系乜乜乜啊？佢话我就系啦，即系彩虹村基华小学。我话你系咪？我话我系啊。哇！到当时 嗰下你会点啊？我想知道啊！ 我啲眼泪飙出嚟，我讲真噶，系啊，当时食紧饭咁鼻涕啊，咁对面个阿叔喺度抱住我，我讲真， 佢系咪冇钱俾 你？我真啊，因为我感受到啊， 系啊， 你传咗过嚟啊， 嗰 种 系好好咩 嘅？我揾咗一个人，我终于揾到啦。 然后佢打电话俾我，喂，哇， 啲感觉翻晒嚟， 翻晒嚟真系，我即刻约佢。本来我仲约一个朋友嘅。佢谂住嗰个都系我哋三个系好朋友。佢嗰个女仔咧，就十号。 飞加拿大移民嘅，我就揾埋佢咯。佢话我个机票提早咗，走咗。 哎呀， 呢个真系一个好好嘅圣诞礼物， 唔紧要，唔紧要， 感激。 即系你揾到 Raymond 已经好好啦。 系啊，我寻晚即刻出嚟食饭，匆匆一别，即系倾翻以前嗰啲计啦，诸如此类啦。咁佢就係咧，我嗰陣時曾經講過，將個書包倒曬出嚟嗰個咧，個密冇密盒咧又搬咗出嚟。 係啊，呢啲朋友真係要揾翻啊！係 啊，佢仲記得佢攞只鸚鵡落嚟俾我睇。 即係佢而家養嘅鸚鵡， 佢冇啦，僆仔嗰時啊，佢我話喂，你嗰陣時攞只鸚鵡落嚟俾我睇，我記得咁樣樣。有啲嘢真係佢又記得，我唔記得；有啲嘢佢記得，我唔記得。佢亦都有帶佢啲中學同學走去黃毛英嗰度嘅，係真係啊！真係啊！哇！真係好開心，喺度衷心即係多謝大家。風騷快活人 係 啦，多謝 個節目真係好有威力嚇， 冇錯啦，即係感激感激， 冇錯冇錯。 下一個目標我真係想揾翻麥景婷 啊，麥麗紅就比較容易啲嘅，因為其實始終都係呢一個 圈中人 係啦。我諗搭下搭下嘅話都應該 OK 嘅，係 啦，真係多謝我好 圓你呢個夢好冇？係 啊，多謝 可以達成，人海之中咧，香港話細唔細咁，但係有時有時咧撞唔到就係撞唔到，揾到就係揾到。 但係撞到就真係好得人驚，我琴日都撞到你喎， 係 係啊， 好多人驚， 好 多人驚， 繼續 驚 喂， 系点样啊？你又 嗱件事就系咁样嘅，走咗啦。 你当时隔篱有边个？有冇人？ 自己一个人，系啦，匆匆忙忙咁样。咁跟住之后咧，我就 我唔知点解我咩时候都匆匆忙忙。 你吓你而家先知啊？ 我咩时候？ 我哋成日都叫你真系要慢阔快活人。 系 啊， 我唔系好赶时间，但我总之就系好匆匆忙忙嘅。 系啊， 嗱你讲完你。昨日撞到佢先，因為我早兩個禮拜又撞到佢。 我又係知道呢件事，所以你咪話覺得我就話人其實真係我諗個世界真細小咯，即係少得真奇妙咯，係咪？咁其實昨日咧就因為咧我有人送咗有一啲嘅嗰啲叫禮券俾我，咁我就會驚就嚟過期，咁所以我就去咗有某一個大嘅超級市場嗰度咧就買咗一啲壽司，就諗住咧就俾我個 better half 翻嚟嘅時候有得食。好啦，咁我攞住嘅時候嘅話咧，我就諗住已經差唔多就諗住走噶啦，我已經喺度咧已經蒲咗一段時間噶啦。到走嘅時候嘅話咧。就啱啱我要落去一个 escalator， 咁应该就係阿大佬你就啱啱上咗去一个 escalator， 咁就咁啱一转弯嘅时候我就觉得喂有个人咁匆忙嘅一幕啊 ,Michael! 其实呢咁大嘅商场 係啊 咁多人其实撞到机会都好 大。撞到机会都好大。 就算撞到未必望到。 冇错我就望到佢。 匆匆 咁跟住呢要打个照面。 係啦佢啱啱去完生果铺咁就拎咗嘢。 有冇拿佢两个生果 冇跟住佢咦我咪啱攞完呢一个啦。咁跟住佢当然都 嗰个系我因为唔见咗。个无线耳筒系啦，咁咧我已经电话登记啦。原来电话登记完咧，上到去再要登记一次， 系啦，就再要排埋队添。 再排 埋 队， 咁咪攞 筹 啊！ 差唔多， 佢咩都兴， 系啊， 简单复杂。 咁我觉得唉，算啦，唔好啦，都攞到啦，咁我得拜拜。咁樣咯，咁樣就 人海中能夠相逢，始終要 好 事， 係啦，珍惜緣分。 希望所有分開嘅人都可以有緣分繼續再見翻。 一定要。 好啦，10:27，希望每一天10:00到1:00，我哋喺空气之中，香港电台第二台相见。有呢首 Albert Up 邱瑞强嘅《那天再重聚》。 念当初欢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番，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相逼，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相聚饮此杯，要醉的继续醉。为今天一别竟不知，那天再重聚。生本多善意，竞争。 续醉，为今天日别竟不知那天再重聚，为今天日别竟不知那天再重聚，那天再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市民今日起进入食肆同表列处所都需要使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65岁或以上长者、15岁或以下同残疾人士等三类指定人士可以用填纸方式代替。食环署副署长黄淑娴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当局在新措施初期会着重宣传教育和劝喻，早前已经与业界沟通并制作常见问题，给业界和市民尽早适应。对于有食肆忧虑如果未能发现有顾客使用假冒安心出行，因而或需负责，黄淑娴说，如果食肆负责人已经采取一切合理步骤，包括要求顾客进入处所之前用安心出行或者填妥资料，就可以免责，执法人员亦都会按实际的情况处理。石硖尾一间食肆今日起由 A 类食肆转为 B 类，负责人在同一个电台节目说，有顾客因为不想用安心出行而不帮衬，亦都有长者不识写字，将长者卡交给职员代为填字仔。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和何桂林涉及去年的六四集会案，三人在区域法院被裁定煽惑他人明知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罪名成立。黎智英和周幸彤被控在去年的6月4日在维园喷水池外非法煽惑他人，在没有合理权限或合理辩解下明知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周幸彤又和何桂南被控同日同地连同其他身份不详的人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本案原有26名被告，其中16人早前已经认罪，被判监禁4至10个月。罗冠聪同张坤阳已经离港，其余认罪的李卓仁、蔡耀昌、梁耀宗、梁锦威同胡志伟就还押至今个月13日判刑。英国决定不派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会，首相约翰逊话，实际上是外交抵制。中国驻英使馆发言人回应说，北京冬奥会是全球冬奥运动员和冰雪运动爱好者的盛会，不能够成为任何国家政治操弄的工具。另是不是派政府官员出席冬奥会做文章，实际上是进行政治炒作，将体育政治化，注定会受到国际社会和广大运动员坚决反对。发言人又说，中方敦促英国政府遵循奥林匹克精神，恪守反对抵制体育的承诺，停止进行政治操弄。南韩新增7102人确诊新型肺炎，连续第二日超过7000人确诊，再多57名的患者死亡，重症患者有破纪录的857人，进一步增加医疗保健系统的压力。南韩当局今个星期重新收紧疫情限制措施，以实施疫苗通行证，以限制室内聚会，并是鼓励更多人接种疫苗，压制感染激增和变种病毒 Omicron 传播。但新增的 Omicron 个案首次超过20宗，有22人确诊。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下星期一天气转凉。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74点，升276点，总成交金额471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57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95点，升1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华宝国际18.92跌1.38，腾讯控股473.4升6.4，阿里巴巴123.4升2.8，美团249.2升4蚊，恒生中国企业87.92升1.22，快手86.9升2.7，盈富基金24.42升2.6，小米集团19.44升2.2，华润电力24.45升9毫，建设银行5.33升6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8，日元13.74，瑞士法郎0.921，加元1.266，人民币6.345，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681。日经平均指数报28,818点，跌42点。港金报16,60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3.3美元。卖出1,783.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两宗嘅交通意外啦。东区走廊嘅柴湾，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太古城对出。咁另外咧，东隧去港岛方向咧，因为受到头先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影响啦，咁所以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咁而家东隧去港岛方向咧，仍然系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重复多次啦，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太古城对出。咁另外咧，东隧去港岛方向亦都受到影响，车龙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咁但系啱啱咧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东隧去港岛方向嘅间歇性封闭措施已经取消咗。咁但系车龙都未消散啦，排到去观塘码头对出。咁至于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车龙就未消散，排到豪景花园，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就去到豪景花园。在土瓜湾的码头冲道有水管急收，码头冲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木厂街的中慢线还是需要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另外黄埔的德文街都是有爆水管，德文街去回芜湖街方向，介乎文泰街和红磡道之间的全线仍然是需要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交通系正常啊。港岛入口交通系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啊，九龙入口咧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间歇性封闭措施咧，去港岛方向啊，就已经系取消咗啦。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大坑道来回方向近住白建时道那段比较挤塞，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住交易广场应该是近住大会堂那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国际金融中心。咁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近住丽业街一带都是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同埋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坤 哥，人哋上工作台做嘢好惊惊啊，不如你陪我啦。 三点接触。 三点唔得、啊，太晏啦。工头要我哋而家即刻上去啊。 唔系唔系啊，莫莉，我意思系咧，喺工作台做嘢一定要保持三点接触，即系双手及单脚或者双脚及单手，要掂住工作台，咁就够晒安全，唔使怕啦。思文，我哋开工啦。 哎呀，好啊，坤哥。阿莫莉啊，想知道多啲嘅话，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使用轻便工作台，安全规则做足物更改。我系吴业坤。 全新作品《列强放纵》，十二月日语新作系列。 我是 Lisa。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全新日语歌曲作品系列，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天空海阔，白泉号。 每一张选票都承载住我哋对呢个地方嘅理想，同我哋对生活嘅愿景。一直以嚟，维护廉洁选举系你我共同嘅信念。我哋继续齐心合力，延续信念，创造更美好嘅将来。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维护廉洁选举，有你同 ICAC。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蓉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阿小强哥，你的故事咧感动了很多人啊！ 系啊，咩故事啊？ 我见到有个听众， 寻找他乡的故事 啊！系啊，寻找呢文嘅故事啊！咁咧有个伟伟昌啊，昌威威，佢话小强，我都感动到喊到出嚟。 咩事啊？我系啊， 佢戥佢感动啫，系啦， 真系好多谢我知啊，知啊，真系多谢大家。 系啦，因为大家当你系朋友啊，我哋都当你系朋友噶。我哋对朋友讲嘢先会咁嘅啫嘛。 你可唔可以喺 Raymond 同我哋见一个面啊？ 诶，好啊， 系啊，我哋食个圣诞大餐啦。 好啊，又好啫， 佢钱系啊，梗系佢啦。 O K， 得冇问题， 去 或者乌龟速递出钱都得， 又得，又得啊！乌龟速递好快上市噶啦， 应该会噶啦， 系啦。咁有咩后咧？我都讲紧咧，阿李丽蓉另外有一个好老师啦，咁、 啊、 我哋都鼓励佢迟啲搵翻佢倾偈 嘅，好，我会嘅， 真系啊， 系啦，毕竟咧，即系能够相遇都系一个缘分嚟嘅， 真系 缘分， 冇错啦。 系啊， 其实我头先咪后咧，我同阿马小强讲咧，即系有个朋友去加拿大好多年啦，咁样咁啊喺好多年前佢走咗啦，走咗之后，其实十几年有一次，有一个听众 send 个 message 嚟，就话阿边个问候你啊，咁样样，即系我朋友啦，咁样。 系， 但系我又唔知呢个听众系边个，我又唔知嗰个朋友住喺加拿大边度，所以最后都系只系呢一句说话咯，只系呢一句说话，阿边个问候你啊，咁样咯。咁所以有时咧，即系失联就系失联噶啦，呢个地球上边。 遇到唔代表你哋可以一路可即系可以做好耐嘅朋友，一路 keep 咗好耐，所以其实一定有呢啲咁样嘅缘分嘅话，要好好地咁样去即系珍惜啦。 知唔知啊？ 即系等于我哋， 我问你两个知唔知啊？ 系啊， 珍惜 我， 我有珍惜你啊，我有珍惜你啊，我先至会咁样对你啊，知唔知啊？ 系啊，你珍惜一样嘢，你珍惜一样嘢有好多方法。咁啊，系咪先？ 系啊，打者爱人、啊。 嗱，我问你啦，喂，马小强，如果你一个股买翻嚟，用唔用啊？用喺腰打，打佢噶嘛？ 系啊，咁样买张 地 石， 买张地毡翻嚟，你用唔用啊？用你踩佢。 系、 啊， 咁 唔系你踩佢，就系你争嗰啲地毡。你打个股，你唔系嬲个股啊嘛？系咪？ 系、啊，点解你？是要用股同埋地毡咧？ 因为 你揽枕唔得啊！ 因为你冇搞清楚你自己嘅本质。 我 本质并唔系一个 揽枕， 或者系一张被。你就张地毡同埋一个股。 我再举个例吓，砧板同刀系刀剁落砧板，定砧板剁落刀？梗系刀剁落砧板啦。 即系等于最近嘅手术系咪锁和锁匙？ 系啊，系锁匙吉个窿定个窿吉锁匙？ 系咯，你冇理由个锁咪吉个咩噶嘛？锁匙噶嘛？ 或者话锁匙？跟我，鎖匙跟我，明白明白， 係咪？咁如果你係火柴盒，梗係我個頭坑落你度啦， 啱啱啱， 咪係咯， 我都願意做一張地氈。帮人哋所有嘅唔好嘢咧掩饰晒， 哦， 都 唔好掩饰， 扫晒一个睇个头 啊， 扫走 系啊， 你不如做扫把啦，扫走嗰啲， 我其实已经系一个扫把星， 我知系啊， 睇 你有粒星叫扫把星，你几时可以睇到？ 喂，嗱，预告下先，今个礼拜犀利，各位 系点样犀利？ 需要隆重其事咁， 点样啊？ 咩事？ 马小强咧，过去嗰几十年咧，好少喺当众地方咧开金口嘅，佢喺我哋嘅节目唱过一次啫，嗰只歌叫《清风》。就是那次啫，跟住佢唔肯再。 我 就 記得啦， 好嘢，我真係佩服你。 冇錯啦，但係咧，我哋嚟緊今禮拜開始有個新嘅環節， 冇錯，就係即叫即升， 即叫即升啊，係， 係個即叫即升， 即叫即升， 即叫即升， 即唱啊， 冇錯 啊。 當然講到叫點唱，梗係點唱時間出現啦，即係話聽日啦。 等我試下個麥先， 好啊，試麥試麥， 我試下個麥先，你繼續講， 你嚟 又 試麥。 咁咧，我哋就將呢個卡拉 OK 呢個香港人嘅文化咧帶咗入直播室， 正啊！ 咁所以我哋我唔係今日人教嘅，我哋聽日咧就會喺呢個點唱時間有一個叫即唱即升咧，就話我今日想聽龜仙人唱嗰隻叫做我很醜，但我有層樓咁樣嚇，類似咁啊。 我有條樓得唔得？ 有粒樓， 我很醜，我有層樓。 咁啊，龜仙人就要唱噶啦， 明白？ 唔可以話唔唱。不過當然啦，佢話佢完全唔識，未聽過，咁我就冇辦法啦。咁但係當然大家要點一啲比較 popular 嘅流行啲嘅歌。 好，而家等下等下試麥。 Why why tell me why 夜会令禁忌分解，暗似淑女，暗女也想变坏。 系啦，就系咁啦。 好卡拉 OK 啊， 系啊系啊，我哋头先咪讲咯，将卡拉 OK 带入嚟直播室，冇听我讲嘢咩？ 系啊， 阿龟仙人可唔可以轻唱哆哆歌唱两句啊？ 嗱，你可以噶， 小心个麦啊！ 我揿错咗，系啦，唔同嘅声啊吓，系啦，因变只咧。 清风，嘟嘟 嘟嘟嘟嘟嘟，守本名曲，成为佢嘅守本名曲。嘟嘟嘟嘟， 饮歌啊，即系话我哋点玩啊？听日几点开放？点唱？十二点？ 十二点啊？ 十二点啦， 十二点到十二点半 唱时间， 即叫即兴啊！ 然后十二点半就照系传统嘅。 冇錯，我哋志雄嗰組咧，其實咧都有曬四個人嘅，包括咧就係有龜仙人啦，係啊，仲有欣欣啦， 係啦，欣欣 都要啦，好 啊，梗係要啦， 唱歌又好聽， 嗰啲吉他真係 可以彈埋吉他添啊， 係 嘛，另外一個神手。 冇错，留意留意， 英哥， 欧子欧子神， 系啦，咦 ，Michael 哥都应该要重出江湖噶啦噃，系啊， 唔系啊，喂，阿 Michael 啲吉他真系得噶， 咩啊？ 佢嗰啲吉他都得噶， 佢弹 bass 啊嘛， 唔系， 唔系你弹 bass， 佢弹 bass， 你系主音，系啊系啊，我知， 佢弹 bass， 你弹 bass， 冇线嘅 bass， 冇错，你 unplug 嘅 bass， 所以留意住，听日我哋呢个环节即叫即升。哇！呢只歌好似同你有啲相似喎，馬小強， 係咯，好似你去洗手間， 你裝我啊？ 嘟嘟嘟嘟，咁啫，係咪？ 咁樣嘅，唔搞錯， 唔好理佢。嗱，咁中間如果係嘅話，大家可以係咪喺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話俾我哋知？ 係啊， 聽日咧，我哋第一集嘅即叫即升咧， 喂，呢個咪真係好， 係咪真係好啊？ 超好， 係 啊，即叫即升， 係啊。咁跟住咧，我哋就聽日睇下可以唱啲咩歌，咁我哋可以好好地咁樣今日何車。何啫？练下声先。 冇错， 因为琴日嗰首歌我唔记得咗点唱啫。 边只啊？ 你有写低噶？琴日啫嘛。系啊。 哦，琴日老师教你嘅。边个话我傻？系咪嗰只啊？ 唔系，我 后来嗰只。 系啊。 我咩嚟到呢个境界？系咪嗰个咁啊？系啦，就系嗰个。好，你留意下先啦吓。好，听紧风骚快活人啊！有一度气温相对湿度66%，天晴日间干燥，吹和东至东北风。翻嚟我哋会有网上情啊！ 室外摄氏21度，相对湿度65%。星期四开始呢个环节啦。网上情，这就是爱。我曾经认识那个女仔，是一个很开心、很乐观的女仔，笑容很灿烂，好像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困扰住她。除了羡慕之外，就是佩服她的心境可以保持这么乐观的。谁知后来先从她的朋友口中知道她的故事。原来曾经她认识那个心爱的男仔，成为她的男朋友。可惜有一次，刚刚他们在图书馆出来的时候，两个人被一架汽车拦腰地撞上，男仔当场死亡，而他送院急救，在医院之中昏迷了将近一个月。他的同学、亲人、父母都担心他不会再醒翻，更加担心就是醒翻之后，当他知道他的男朋友已经离世，他会怎么样呢？一个月之后，这个女仔奇迹咁醒翻。令人奇怪嘅系，佢对于成件惨事好似唔系好记得，唔见佢好忧伤，唔见佢好成日喊。医生嘅解释就系、是，有某啲嘅车祸嘅病人可能会丧失部分嘅记忆。大家感谢上帝，让佢忘记最悲伤嘅一页，一切正常过活。女仔继续去做嘢，工作顺利。经常挂住一副可爱的笑容。知道了他的故事之后，有一次因为工作关系，我们坐下倾偈。我望住他，我就说，啊，你成日都好开心啊。跟着他突然间好严肃地说，你知道我曾经发生过车祸过河。我以为他已经不记得添。我不知道怎么说，又不是很想引起这个话题，怕他不开心。跟着个女仔望住我，他就说了，好多人以为我唔记得呢一件事，其实我乜嘢都记得。当我喺医院醒翻嗰一刻，我见到我妈妈喊得好伤心。我话俾自己听，我唔可以喊，我唔可以俾佢哋知道我唔开心，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唔开心，会令到佢哋更唔开心。呢个系我男朋友或者我都唔愿意见到。睇佢眼眶之中打转嘅眼泪，我知道其实原来一个人嘅坚强，有阵时系可以将痛苦暂时隐藏。真正喺爱中坚强嘅人，系真正了解爱嘅人。呢一种爱比任何一种爱更加强大，因为佢可以将痛苦暂时收藏起嚟，任何人都睇唔到。呢一种就系真正嘅爱。 就怕骤然失去，艳阳下有若灵犀，暗地两相通，心已痛，但愿为天边一双飞鸟，空中往返，心变做连理处，以那春风。这是爱，似骤来，他朝怕骤然失去。夕阳下，百丈情丝，暗地两低弄。心已痛， 但愿为天边一双飞鸟，花间往返，花也在含笑，怎寻觅之中。寒雨暴至，秋风竟吹散春梦，无如轻烟天我迷蒙，问何日方可再复见，云雾散始终不再现，失去影踪。早已骤然失去，是场梦，泪若泉涌，再没法牵动，空叹息，心仿似天边一孤鸟，影孤寂单。悲世事常变幻，转眼一空。 二台话你知， 你份新工翻成点啊？ 其实你系点样揾到份工噶？ 我都几鍾意份新工啊，我系经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揾到呢一份工㗎。呢个计划呢系俾15至到24岁学历喺副学位或者以下嘅离校青年人参加，除咗有免费嘅职前培训课程，仲有唔同行业嘅在职培训机会。你有兴趣嘅话不如都去试下。 听落好似几啱我咁喎，但系使唔使俾钱㗎？ 呢个计划免费㗎，而且学员在在职培训职位留任满三个月或以上，还可以获得留任津贴，视乎在职培训期的长短，全职雇员的津贴金额呢还高达12000元的，而兼职在职培训的津贴额呢是全职的一半，都不错的。 咁正，等我都即刻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睇下多啲资料先。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白元浩超 B 二台话你知。 好啦，快到早上十一点钟，听紧呢个风骚快活人翻嚟，我爱好系列今日弹得啦。 哇，我热你个三袖啦。 武侠剧主题曲，哇，数之不尽好多经典歌曲，马上送上，大家唔好行开，先听十一点新闻报告。 早前已经认罪，被判监禁4至10个月。罗冠聪同张坤阳已经离港，其余认罪的李卓仁、蔡耀昌、梁耀宗、梁锦威同胡志伟就还押到今个月13日判刑。澳洲副总理乔伊斯在美国华盛顿访问期间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他说相信自己在今个星期较早时访问英国期间被感染。乔伊斯出现轻微的流感症状，将会至少隔离10日，并取消与美国官员的会晤，目前未有其他的澳洲政府代表团成员确诊。乔伊斯当地星期三前往华盛顿之前，在伦敦与英国副首相南涛文和运输大臣夏博斯会面，并曾经在当地购物。他说在离开英国之前，他的检测结果都是呈阴性，但抵达美国之后就感觉脚部疲劳和疼痛。 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下星期一天气转凉。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70点，升273点，总成交金额58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71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36点，升17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2.6，升5.6；华宝国际18.9，跌1.4；阿里巴巴123.4，升2.8；美团249.8，升4.6；恒生中国企业87.98，升1.28；盈富基金24.42，升2.6；快手86.9，升2.7；小米集团19.42，升2.0；华润电力24.35，升8；中国平安59.2，升9。外汇对港元的买价：美元7.798，英镑10.291，瑞士法郎8.466，澳元5.589，加元6.163，新西兰元5.308，欧元8.837。每百日元对港元6.85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374。日经平均指数报28,818点，跌42点。港金报16,600元，跌2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83.02美元，卖出1,783.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星辉豪庭对出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星河名居。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国际金融中心。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屈地街。大坑道来回方向近住白建时道都是车多繁忙，上山方向龙尾就在真光中学对出，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去落活道。在九龙区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慢车，龙尾就在黎业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另外黄埔的德文街由于有爆水管，德文街去芜湖街方向介乎文泰街至到红磡道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的，德文街去芜湖街方向介乎文泰街至到红磡道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刚刚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龙翔道去回荃湾方向近着星辉豪庭的交通意外刚刚清理好，而且车龙都是排到星河名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狮隧入口方向沙田、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深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息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组织联会代表。

在山坡，高处未算高，命运在冷笑，暗示前无路，浮云由身边发出警告，我高是阔步，虽知似山头猛虎满布，胆小非英雄，决不愿停步，冷眼对血路，寂寞是命途，明月影山岗，每觉孤高，抛开爱慕，饱遭煎熬，早知代价高，此方途尽，拣中天蚕，必须破龙路，一生清英永不信命数，经得起波涛，更敢自傲，抹去了眼泪，背上了愤怒，让我攀险峰，再与天比高， Michael 关正杰嘅呢首歌，佢话天蚕变啊。其实讲到关正杰咧，我真系觉得佢一个塑造好强嘅一位歌手啊，即系佢能够唱嘅种类歌曲，除咗爱情歌之外，其实呢个武侠剧歌唱好多首啦。 嗯、 除咗呢一首之外，另外一首我好中意听嘅，唔知道你有冇印象叫《近代豪侠传》啊？ 我本来拣呢首嘅， 我都系啊。 咁点解本点解本来咧？ 嚟啊！因为 你拣咗啊嘛， 你拣咗嘛， 系啊，我哋梗系尊重你噶啦， 师兄， 系啦， 你系大师兄。 咪系咯， 咁下次你哋播 江湖上系咪？总有 近代豪侠传好听 啊！系啦， 大家小句，大家小句。 除咗系近代豪侠传之外嘅话，我仲有另外一首歌就系得得得得得，万水千山中华。 你今朝成朝都得得得得得。 我咪就因为我今日一嚟，我就谂住我一定系要播呢一只。 呢首好听，呢首好听。 豪气吞吐风泪，饮下双杯雪茶。 啊，呢只点 不如听日大家即叫即声咧，就叫阿 Sarah 唱啦， 嗱我负责，可唔可以帮你突突突突？ 你帮佢突系嘛？ 系啊，我就突突突突。有冇走音啊？有冇走音啊？ 得得得，你哇咁都走音嘅话，你就真 系 好难噶。 唔系噶，咁可能都会走音噶。你都咁容易啊吓？ 唔系，不过走音真系好难。 好啦， 我嚟讲。 跟住到 Sarah 啦。 既然系咁嘅话咧，当然啦，亦都要出翻另外嘅，因为其实哇，我头先咧系完全系俾大师兄打冧咗个 仗， 唔夸张啊， 成盘计划啊。 我系专登一递，我出嚟嘅就谂住系得得啦得得，咁跟住应该 系 所向披靡啊。 系啊， 因为 想要天生， 要交代下先，因为我哋三个都唔知第一拣咩， 我哋唔知噶。 系啦， 系啊，滋滋地啦，咁但系就撞咗，咁唔紧要。所以咧就头先咧，我都觉得我就话我哋嘅武侠嘅不论你话系一啲就系电影又好，又、或者系电视剧又好，我觉得亦都系我哋真系好辉煌嘅时代。 系啊， 冇 错。 我心中 啊， 我谂嘅就香港真系喺呢一方面嘅话，系净系拍到一啲呢啲咁样嘅嘢嘅话，系其他嘅地方都做唔到嘅，啱唔啱先？ 同埋咧，头先咧，你如果用呢一两个字形容咧，令我谂起两个人。 诶、边两个？ 辉哥同黄沾， 当然 你唔觉得其实武侠剧主题曲唔可以冇咗呢两个人嘅咩？ 当然 当年嘅武侠剧主题曲点可以冇咗辉哥呢两个人？顾家辉同黄沾真系包办晒咁啦。丽的嗰边就卢国沾，另外再郑国江老师，即系呢啲人物嘅名咧，即系一定会喺嗰啲唱片里边揾得到。 佢哋系神级嘅，系啊，殿堂级同埋系神级嘅。咁所以其实当然啦，你话如果系要填呢一啲嘅词或者系作曲嘅话，咁可以系头先我哋所讲噶啦。但系你话好紧要嘅就系能够有呢一啲嘅咁好嘅武侠剧嘅一个剧本嘅话，当然唔少。就是金庸先生，所以喺咪后嘅话，我都即系赐教一下，就是、读得书好多嘅。 请教唔系赐教，赐教你教佢，请教 我请教，我请教佢就话、如果真系想睇金庸嘅小说嘅话，其实实际上应该要边一个容易入口 上车上车版 系啊， 我因为我都系睇《神雕侠侣》先嘅，我 Form Two 嗰年开始睇。 点解要使睇《神雕侠侣》？点解我估你会睇《鹿鼎记》咯？ 唔系嗰阵时我哋嗰啲少年时代咧，谂 中意啲浪漫史 系啊。 喂，我都觉得武侠剧咧，或者武侠小说咧，如果冇爱情故事又冇咁好睇， 系啊， 咁有啲师兄师妹啊，嗰啲先好睇噶嘛， 系啊， 你啜啲毒出嚟啊， 系啊， 咁玉女心经啊， 得人啜啜啊嘛， 系咪噶？ 系有 呢啲噶嘛？ 有，因为好浪漫嘅嗰个爱情故事， 系 我中意睇。 同埋细个嘅时候，你冇扮过啊？ 梗 系扮过嘅就系你系杨过，跟住小龙女帮你后边都， 我唔系扮呢啲。我播片完咗咧，翻屋企咧就攞 啲咩出嚟？ 啲毒啊！我记得好似系有呢一幕， 有 好似除晒啲衫，跟住佢哋帮你滴啲毒， 跟住 啲 烟喺佢度飘出嚟。 系啊， 我宁愿 佢就流晒汗啊嘛， 流 晒 汗噶，系啊， 我唔喺佢背后。 系咪要除晒衫噶？ 系啊，要除啊， 梗系要啦，男仔一定要啦。 系啊， 唔系你点逼啫？咪隔住件衫嘅话， 呢种方法系几特别吓， 好特别噶。 其实系咪失传咗咧？我想学翻呢个功夫 都可以。呢个系咩嘅？玉女心经啊， 逼毒。 呢个就系逼毒， 专系 大毒，系咪 B I G？ 逼毒。咁所以我觉得咧，就系话神雕侠侣啊，又或者系即系射雕英雄传啊等呢啲嘅话咧，根本已经 系 后无来者，应该系无敌啊。咁所以我应承你喺出年嘅时候，我一定要开始就系睇金庸先生嘅小说。 而今日你带嚟嘅歌 嘅呢一首嘅就系你头先所讲嘅，就系神雕侠侣里面嘅呢一首歌曲《武德庆》， 张德兰。 情义两心坚，来自神雕侠侣的这一首插曲。 坚 情若真，不必相见恨晚，见到一眼再不慨叹。情义似水逝，虚似心托悲眼，远胜孤单在世间。情若真，不必惊怕聚散，变化转瞬也应见惯。谁愿虚挥慰，兼此心托悲眼，纵隔千山亦无间，爱比朝露。在两心间，情不会淡，别去已经难，痛会更加难，爱放于心间不冷。情若真，不必苦恼自叹，纵已失去也可再还。 好听好听好听，张德兰又系嗱，张德兰以前咧，如果大家有听过歌咧，知道叫咩啊？ 张 元 元 系一个小妹妹歌星嚟嘅，系啦。咁因为后来你长大啦嘛，你唔可以再叫张元元咁样用翻佢呢个名叫张德兰，咁啊唱咗好多啲电视剧嘅主题曲，亦都之外，亦都唱好多好流行嘅。 广播剧主题曲，如果你知嘅话， 系 啦，望望路啊，午夜吉他 啊，系啊，好好听。所以其实咧，我觉得都要好多谢嘅就系爱好系列咧，因为喺揾歌嘅时候咧，你 知道很多 你自己都会 refresh 翻有好多。哇，系呢只歌，哇好耐冇听嘅，但系会嗰啲嘢会响起，即系你个 melody 系咪？又会谂起好多嘢。好到你， 到我掹把剑出嚟咯， 咁细把， 你个小剑出鞘，非同凡。 再嘈你冇逼我出五郎八卦棍， 我真系唔惊啊！同埋你嗰阵时候呢啲武器，你最中意系咩武器啊？ 最中意啊！我 刀噶嘛， 我中意刀 啊，剑型啲啊！ 唔系，我中意刀， 我中意剑 啊！ 你细个有冇睇《炫耀弯刀》啊？咁样一路住，捽捽捽捽捽， 系啊！ 把刀，我哋真系， 我首歌系越有越 啊！系啊！你有冇买嗰个玩具玩啊？ 弯刀冇， 边个玩具？弯刀冇， 越弯刀嘅玩具。 我有买过剑啫，真系有买过剑嘅。 系啊！ 你唔觉得所有嗰啲侠客都系揸剑嘅？ 系啊， 好型啊！ 仲有咩背脊咁 啊？ 系啊， 系啊，曹达华开始噶嘛？嗰阵时 系 啊。 系咯， 咁点解未喺后边？ 你知唔知我因为咁样我又得啦？ 点解？ 我有冇讲过 啊？冇啊！ 我咧嗰阵时候咧，仲要系咧有一个咁嘅剑啦，就系因为咁样啊，摆咗喺后边啦，咁啊同个师兄咁啊，全部就喺后边嗰度攞个剑出嚟嘅。仲有另外一个新嘅玩法嘅咧，就嗰阵时候咧会拎一块拎一把剑啦，咁跟住咧就会向上戳。 哦，系啊，系啊， 系 啊， 咪会飞出嚟 咧，系咪？跟住 你嗰支冇错， 系啊系啊，我都有玩过。 系啦，我失手。 唔系，但系你嗰把系玩具剑都会吉亲。 好劲啊！ 但系嗰阵时候玩具剑真系好真噶，我嗰把玩具剑系木嚟噶。 哇！ 我唔知道啊，咁喺人哋屋企度玩啦，跟住咧，咁就係玩呢一招啦，咁啊一戳，跟住佢就一接唔到啊，點樣知咧嗰個 尖 嗰個劍尖插落去我呢一個人中人中 人中啊！你人哋係人中，你係人中。师妹， 点解师妹你 真系有辱师门啊？ 系啦，你点解人中会变人中嘅？ 系啊，即系赶你出去，清你门门。人中 唔系唔系，佢插之前系人中， 插完之后人中。 我插咗落嗰个人中隔篱嗰个位嗰度，好痛。 好彩你唔系插到眼 痛 啦， 你知唔知系爸爸声飙血啊？ 咁犀利噶， 爸爸声飙血系啊，跟住 你 嗰把剑唔好再，嗰啲剑唔好玩啊， 抌咗啦。 如果咁危险就， 其实我怀疑系咪桃木剑嚟， 系咯， 杀 将。 执邪执鬼 僵尸 啊！好惊，跟住啲细路仔即刻全部散晒 啊！梗系惊啦，大佬，边个孭飞啊？啲大嘢， 我觉得佢哋都 要交人出嚟。 咁收尾点啊？ 走晒， 有冇俾阿妈闹？ 冇啊，自己默默揞住，跟住咪自己翻屋企咯。因为喺人哋屋企玩嘛，我唔知道 有冇执翻把剑啊？ 冇啊，把剑就咁跌咗喺地下度，有啲 远， 有啲 远。哎，细路仔嘅时候咧， 好 惊， 超惊， 就算受伤都唔敢话俾阿爸 听啦。 我有一次喺街。因为贪得意跑得好快，点知我跑，我跑到唔系扑亲啊，惨个扑亲！我跑到有一个位咧，有个人咧，因为佢好嗰阵时咧，好多住宅系住楼下嘅，即 系 地下噶。 系啊系啊系啊！ 而家唔系噶嘛，而家通常地下就系一路行，即 系 停车场嚟噶嘛。 系啊系啊！ 嗰阵时地下已经系住宅，佢一开个铁闸，我成个撞咗埋个铁闸，嘣！嗰个门嗰度。哇，痛到我好到，但系唔敢话俾阿妈听。如果话俾阿妈，你话叫咗你唔好跑噶啦，就系咁讲。 但 系 最 一定系你唔啱， 最容易被发现咧就冲凉嗰阵时， 做乜淤晒啊？ 系 啊，淤晒啊，咁样 咩啊？你冲凉嗰时点？阿妈会冲入嚟噶？ 佢阿妈同佢冲噶嘛？你唔知笑咩？你会试过阿妈同你冲咩？阿 爹 多强细个系阿妈同佢冲噶， 你 从来冇噶， 从来冇噶。 哦，阿妈帮你冲到几时啊？唔系上个月系嘛？ 有病咩？仲等得同佢抹身啊！ 善哉善哉，师兄师姐，你哋嘅淫念罪孽太重啦！罚你落去山洞嗰度住两个月，然后赶你出师门。我觉得你哋真系， 横掂我都想割，我想割峨眉翻。 人哋练武就有慧根，你哋嗰个系污秽个慧根。 咁你嗰个围巾又点啊，师兄？ 攞条围巾， 攞条围巾睇下， 有几大条啊？ 系啊，系啊，呢条围巾定卫生巾啊？ 系啊，有冇浴巾咁大条啊？ 系有对翼嘅，飞走咗啦，成块飞走咗。 日安你嘅 爱好系列， 快啲啊！ 冇得快啲啦，完啦呢个环节，佢冇得播啦，够钟啦。 你死！ 冇问题啊， 下个礼拜先啦。 好啊，又得啊！你哋两个太差，真系点解你 我有几差啊？ 系啊，有几差 啊？系啊，我哋条围巾，我哋条围巾咁大，你又话我哋差？我想问你，底下有冇条肉筋？ 唔系咯， 系啊， 人哋胃系智慧个胃，你哋系污秽个胃。 我知啊，肉筋 最污秽我哋啊嘛， 淋浴个肉 最干净你啊嘛，你而家干净啦，阿妈同你冲凉。冲到上个月，好干净，脚趾乸洗埋。 你好啦，好羡慕你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联同中联办举办座谈会，反驳美国即将举行的民主峰会。驻港公署特派员刘光远发言的时候说，美国举办所谓民主峰会是一出扭曲民主价值、制造世界分裂的政治闹剧，是一场打着民主旗号干涉别国内政的国际传销骗局，值得高度警惕。刘光源又说，一些西方反华势力以民主自由作幌子，诋毁和干预特区政府依法施政，阻拦香港人心回归，强调香港实行怎样的选举制度是中国内政，任何外部势力以任何形式和幌子干涉香港立法会选举，都必将遭到中国政府有力回击。那些利用所谓民主峰会抹黑香港、诋毁国家的跳梁小丑，终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中联办联同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举办座谈会，中联办副主任陈东发言的时候说，留意到美国将以视像方式召开所谓的民主峰会，是以一己私利在世界上煽动意识形态对立和矛盾，制造新的分裂。他批评美国将自己的民主模式强加于人，对别嘅国家同地区嘅民主探索充满傲慢、偏见同敌视，形容系借民主之名行破坏民主之实，系对民主精神最大歪曲。香港亦都深受其害。陈东又话，喺香港工作呢几年，见到一个嘅现象。总有一些国家一部分人对中国、对共产党并不是客观、公正、善意的对待，而是戴着有色眼镜、指手画脚、评头论足，甚至是恶意攻击抹黑。他希望这些人可以认真读一读中国的民主白皮书，了解真实的中国，以至中国民主发展的历史和理论逻辑。新一份长远房屋策略周年进度报告估算，全港有127,000多个居住环境欠佳住户，是现届政府新高。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在一个电台节目被问到平均轮候公屋时间是不是必然突破6年的时候，话时间确有挑战性，不排除有关的可能性，但不想就此猜测，会尽可能加快建屋和编配工作。对于报告未有提及告别劏房，陈凡说，最重要是说实话干实事，焦点是长远怎样稳地，中期加快建屋流程，短期就是向住在不适切居所的人提供援助，例如兴建过渡房屋，提供现金津贴和实施劏房租务管制。英国伦敦警方表示，由于没有证据，因此不会调查首相府人员被指去年12月违反防疫规定的指控。英国独立电视台取得一段的片段，显示一批首相府幕僚讲笑表示要举行圣诞派对，拍摄在去年12月伦敦封城期间。片段曝光之后引起广泛批评。在片段中出现的时任首相发言人斯特拉顿宣布辞去现在在政府的顾问职务，并且是致歉。首相约翰逊说，理解国民因为见到首相府幕僚以防疫措施开玩笑而感到愤怒，但强调当时并没有违规开派对，已经下令彻查并向国民交代。分析指，事件并未因政 事件是并未因警方不调查和斯特拉顿的离职而了结，因为政府未解释清楚。而在近期的疫情反弹之下，任何失信于民的行为势必增加政府推出抗疫新措施的难度。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下星期一天气转凉。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60点，升265点，总成交金额66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75点，升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54点，升18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3.2，升6.2；华宝国际18.94，跌1.36；阿里巴巴123.4，升2.8；美团248.8，升3.6；恒生中国企业87.9，升1.2；盈富基金24.4，升2.4；快手86.，啱啱转咗系87蚊，升2.8；小米集团19.44，升2.2；华润电力24.15，升6。建设银行5.31，升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8，日元13.76，瑞士法郎0.921，加元1.266，人民币6.345，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681。日经平均指数报28856点，跌4点。港金报16590蚊，跌3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82.64美元，卖出1783.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一啲封路嘅位置啦。在黄埔的德文街，因为有爆水管，德文街去芜湖街方向介乎文泰街和红磡道之间的全线仍然需要封闭，现在一带比较车多。另外土瓜湾的码头冲道同样有水管急收的影响，码头冲道去红磡方向跟着木厂街的中慢线都是需要封闭，一带都是车多，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咧仲有车龙噶，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西行去西环方向，近住遮打大厦那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政府总部。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翻皇后大道东都是车多，排到去凤凰角对出。咁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排到去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同埋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Two， How about 欧瑞强？ 离别了，方知当初太不爱，却也太可爱。还愿你珍惜当初那份情，情怀莫变改。 星期一至五，黄昏七至八，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lbert R 欧瑞强。 一

好好听啊，歌又好听 啊， 即系词又填得好，非常之好。今日咧重温翻好多电视剧嘅嗰阵时啲岁月 啊。 嗱，咁其实咧，即系讲到电视剧嘅主题曲咧，我唔知道你哋今朝咧系咪都经过一番嘅思量咧？但对于我嚟讲咧，嗱，我唔系就唔系 hea， 而系咧一。谂起武侠剧主题曲，基本上咧有几只歌咧，好似玩心理测验，你跟上佢已经自己弹咗出嚟。 系啊， 例如咧， 楚留香 有， 小李飞刀啊， 嗯， 细个又成日玩飞刀啊，有冇玩啊？ 好危险啊！罗文嘅呢首经典金曲就系叫做《小李飞刀》。 难得一生。不过柔情蜜意，乱挥刀剑无结果，流水滔滔斩不断，情丝百结冲不破，刀锋冷。 提醒我哋，佢话陈真咧就系倪匡嘅电影《精武门》咧虚构人物，但大家嗰阵时睇戏咧，好多嘢因为太投入啊，我就好明白咧。例如咧，啲人成日话啊嘛，阿李香琴行街会俾人闹咁 啊， 因为佢做嗰啲角色通常系嗰啲狐狸精啊， 罗兰姐都系噶， 系啊， 俾人闹噶，因为好入戏啊。 唔好话咁耐以前啦，即系后来啊，好似我听过系咪张耀扬讲啊？ 嗯。 佢行街都俾人鬧咁啊，因為佢做《監獄風雲》裏面扮嗰啲 壞 咩狗 嗰個嘛， 係 啦 係 啦 係 啦，即 係 你做做反派咧係會有時咁嘅，即係人哋會入戲咧就係咧就覺得誒、哎、你衰人嚟嘅咁樣， 係啊， 石堅都係其中嘅表表姐㗎，係 啊，其實你講開你話即係小李飛刀咧，果然真係咧非常之好嘅一個選擇。誒、佢細個嘅時候小李飛刀都有玩過，你有冇啊？ 有啊，飛 扮浪 漫飛白刀仔， 我唔係飛白刀仔，我係扮浪漫嗰個 長袍 啊，長袍啊， 佢唱過呢件嘅小李飛刀嘅時候咧，有一件咧。系啦，一定阿 Pat 难当一， 但佢登台都有呢个噶喎，佢登台都有呢个披肩噶。 系啊， 件袍犀利啊！ 佢嗰下咧真係好經典， 真係好有型噶。同埋佢一人出嚟嘅就一定係走圓台噶嘛。 係啊係啊， 咁樣走個圓台之後就難得一身好。 所以幾入腦海， 喂入 睇過都會記得， 簡直係入血 都記得。 佢個頭飾我都有做噶， 咩頭飾有做 啊？ 阿羅文啊，佢如果唱呢一首歌嘅時候 有個頭飾嘅咩？ 佢個頭髮咧有條好長嘅邊嘅，你知唔知啊？ 你點辦啊？你 咩啊？ 你點辦啊？ 係啊， 用毛巾咯。 用颈巾 系啊，一定系咁嘅。 系啊， 扮长头发就系用条毛巾勾住喺侧边两边。 好开心噶，做呢啲玩呢啲嘢。 OK， 好啦，嗱咁啊，跟你借唔借到啊？ 借唔到， 你咪叫我帮你借下头先。 系啊，梗系借唔到啦，我都预咗噶啦。 我哋已经揾到啦， 道歉 系啦，因为点解咧？ 你揾唔到，仲要人道歉？ 系啊，你揾唔到，我要你 呢个咩原理啊？马生 咩逻辑？ 你帮人揾啲揾唔到，跟住道歉，我而家帮你揾。 冇错，即系我叫佢做嘢，佢做唔到嘅话就道歉。你俾啲嘢我做唔到 我话我道歉， 马生你真系犀利。 咁我要唔要跪你啦？咁讲， 你真 系 好嘢， 嗱，接福噶。 好啦，嗱，跟住我会觉得咧，要拣嚟嘅呢一首歌咧，虽然啦，就系我中意嘅就系啲武侠嘅世界里面咧，嗰种嘅就系侠客嘅。 嗰種味道 飄逸 啊， 嗰種飄逸啦，嗰種嘅就係好逍遙啊，係嘛？或者係看破世情，但係有好多嘢嘅話，即係我自己心中自 了 啊， 闖蕩。 你咁樣都好鬼正， 好似唔使翻工咁，又唔使驚冇糧出咧，冇食飯食咩咧？ 咪咯，又唔使逼車， 係啊，又唔使逼車， 永遠唔使翻工， 又唔會俾老細鬧。 係啦，冇錯，中意瞓到幾多點咪幾多點，係嘛？中意就出去咧揾支瞓。 但 係 都唔 係㗎， 你瞓瞓下覺，聽到個屋頂有聲。你趌起身噶， 飞镖飞上去啦！ 我呢个系我最想学噶，细个 飞镖啊， 唔系飞镖，而系咪就有一啲可以咧，就有轻功嘅，轻功我就一跳跳上去， 上飘， 嗰啲叫做飞檐走壁， 系 啊。 另外一样嘢我想学嘅，就 系 点穴， 系我系啊， 即刻唔喐得， 点啲女仔嘅穴， 系石啖 先，即系误解佢。 知 柱 知柱， 心如止水， 心如止水。 系啦，另外就头先我哋有位咪后有讲到咧，就系话即系咁多呢啲咁嘅嘢，我哋最中意嘅武器你系乜嘢啊？ 我嘅武器 都系大关刀， 唔系，我中意有个皮 咩？ 我中 皮 啊， 咩皮啊？ 棉皮嗰啲啊，佛佛佛佛佛，我中意听嗰啲声啊。 咩武器啊？点会棉 武器咯？呢个点解唔得？ 佢有一个咁嘅武器 啊， 即系类似好似一件自己嗰啲褛啊，定系 嗰个叫披风系嘛？ 系啊，即系你把剑伸出嚟咧，我卷住佢，你好。 嗰陣時啲俠客個個有塊嘢喺後邊嘅，我哋都喺毛巾扮嘅。 熱天唔知會唔好熱咧，嚇佢。 梗係會啦，但係唔得型啫嘛，型就要 㗎啦。 超人同 Batman 都有㗎， 有嗰啲有， 所以中西俠客都有啲，梗有塊嘢喺後邊，養啊養下。 係啊， 咁啲風吹就好型 啊 嘛。 但唔見佢哋洗浪出嚟喎。 唔會啦，驚俾人偷，咁就唔型啦，冇咗件披，係咪先？ 咦，我見咧俾人偷， 出嚟鑊冇咗件披啊！你當邊個嚟㗎？ 齋款款嘅。 无咩无毡无辫就系神仙都难辨啦。好啦，咁其实我最中意系血的子。 哇， 呢 个 好 狼 死啊！大家唔知道咩？呢个一飞出去咧就吸住人个头，一拉咧跟住就熟咗个头入咗个袋里边。 呢个明朝嘅发明嚟噶， 好犀利啊！嗬， 系啊，好邪恶， 好邪恶我都觉得。但系因为我唔中意啲嘢咧埋身啊。 嗯， 你明唔明啊？ 我明啊。 血的子嘅就系你飞出去啫嘛，系嘛？咁啲人就埋唔到。 如果醒嗰个咧？都熟熟熟嗰啲咧，都好犀利噶喎！ 边 个醒嗰个啊？ 我会发到自己嘛！ 醒嗰个你系咪讲捉牛嗰啲啊？一个圈 唔系佢冲住醒嘅另一头咧，有啲利器啦， 有啲利器 噶， 有噶嗰啲。 O K， 系啦吓。好啦，喂，研究完武器啦，惊唔够时间 啊？系，唔好意思，嚟啊！ 哇！ 呢个就系小强嘅小字啦， 笑傲江湖。 许冠杰， 哇， 唱出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知己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出天知。江山笑，烟雨遥，涛浪淘尽红尘俗世几多变，清风笑，景野寂寥，豪情还剩了。 夕念，豪情仍在，痴痴笑笑。 首歌所製造嗰種嘅氣氛啊，即一時冇兩啊，即係好似阿於話齋，真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好似有啲雲旋浪咁， 係咪啊？ 好好聽， 係啦，好 啊！同埋呢個歌一定要有個湖喺度先至似樣 嘅， 盪舟於湖上， 冇錯啊！ 如果我哋三個喺嗰個船上面，就冇呢種感覺。 你啫， 唔 係 嘅， 我會讓你落水咯，係 啊 嚇。好，請你快啲 介紹。好，嗱呢個咧，你第一次接觸幕片係幾時？ 武俠片，武俠片係幾時？ 我是看細個睇粵語長片， 我是看曹達華入於素秋 粵語長片就一定是噶啦，但係我突然之間個腦海又飄出另一個畫面，就係以前黃宇一套叫《獨臂刀》有， 哇，嗰套好嘢啊，黃宇邵氏嗰啲， 冇錯啦。 咁呢個咧，我今日咧最後包尾咧就揀一首音樂，武俠嗰啲音樂， 係咪呢首啊？ 唔係。 你 skip 咗佢个声，再播多次把 声。因为 你 惊沧海一声。 你哋两位而家就体现咗笑傲江湖 咩态度？ 我冇讲啊。 肥油用，肥油喺隔篱，我哋讲嗱。 你系咪？你系咪又想？你而家咩态度？ 我冇啊！我话笑傲江湖啊。 哒哒啦！ 呢个就系小刀会。当年好多武侠片都系呢一个音乐衬底嘅。 冇谂聚会嘅时候系嘛，冇谂盛会嘅时候，噔噔噔噔噔噔， 好嘛， 峨眉派就出嚟啦， 四大长老， 好嘢， 八大仙人 嚟晒啦， 人哋叫小刀会啊， 系， 哦， 好正，好片段， 哇哇哇，诶，似乎阿肥油对呢啲嘢都有啲系 有啲 见解， 有啲 feel， 系啊， 佢好似想耍刀， 就作为我哋今日武侠嘅主题曲嘅 致敬。 结尾歌向所有武侠剧嘅演员、 歌曲 嘅台词幕后、 系编剧、 茶水阿姐、 替身，仲有替身啊！ 冇错， 老师们，所有嘅人向你哋致敬， 后会有期。 呢个系咪冇人唱噶？阿马小刀， 冇人唱噶。 但系我点解曾经听过个版本？佢话咩射矛丈八枪，横挑马上将，得得得得，系咪呢只啊？ 另外一首， 唔系嗰个应该系龙舟竞渡。 哦，我捞乱咗啦， 系，冇错， 系啦， 噔噔噔噔噔噔啊， 咁我捞乱咗两只，呢只就冇人唱。 呢个就 系 小刀 会。不过你讲得啱嘅，有时睇武侠剧，经常呢啲歌，但系我哋唔知佢咩名，一听就记得啦。 但系你发觉佢有几段嘅，头先就系开头嗰一段嘅话咧，就系激昂啲嘅，就系呢个武林盛会嘅时候咧，所有嘅人出嚟列队嘅时候咧， 阿凌波喺度大笑， 系啦。 仲有仲有有一幕系咁样嘅。 所有啲轻功嗰啲跳一跳， 系啦， 好似喺上面跳落嚟咁样，其实系原地跳下嘅啫， 冇错。之后跟住咁样，柠檬油天残脚， 啊，豆有回忆吓，翻晒嚟啦吓。喂，好啦，翻嚟仲有今日嘅风骚食堂， 哇，正啊，又有好嘢食啦，今日， 好肚饿啊。 密切留意吓，好啦，廿二度气温，相对湿度61%，先听十二点新闻报告。 姚春、梁耀忠、梁锦威和胡志伟就还押至今个月13日判刑。新一份长远房屋策略周年进度报告估算，全港有127,000+居住环境欠佳住户，是现届政府的新高。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在一个电台节目被问到平均轮候公屋时间是不是必然突破了。是不是必然突破六年的时候，说时间是确有挑战性，不排除有关的可能性，但不想就此猜测，会尽可能加快建屋和编配工作。对于报告未有提及告别劏房，陈凡说最重要是说实话干实事，焦点是长远怎样稳地，中期加快建屋流程，短期就是向住在不适切居所的人提供援助，例如在兴建过渡房屋，提供现金津贴和实施劏房租务管制。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星期日日间温暖，下星期一天气转凉。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24，升227，总成交金额69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75，升37，深证成分指数报15,154，升189。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2.6，升5.6；华宝国际18.9，跌1.4；阿里巴巴122.8，升2.2；美团248.4，升3.2；恒生中国企业87.74，升1.04；盈富基金24.38，升2.2；快手86.65，升2.45；小米集团19.38，升1.6；华润电力24.15，升6；建设银行5.3，升3。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8，英镑10.297，瑞士法郎8.469，澳元5.589，加元6.161，新西兰元5.31，欧元8.8372。每百日元对港元6.8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365。日经平均指数报28,836，跌24，港金报16,590，跌30。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83.34，卖出1,783.85。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兴芳路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咧排到去骏星工业大厦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兴芳路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骏星工业大厦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铜锣湾的永兴街去回英皇道方向就车多，龙尾排到去维园道落桥位。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龙在东山台。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黄埔的德文街由于有爆水管，德文街去芜湖街方向介乎文泰街至到红磡道一段仍然是需要全线封闭的，而一带就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昂船洲大桥落斜长沙环，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 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学界创造。 我在2020年的时候参加双日单轮射箭比赛，拿到60米、50米、40米和30米距离冠军和总冠军的。 除了焦点创造专访香港射箭好手张子乐，在学界总动员当中，汤宏谦继续为大家专访联校中乐团。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主持钟杰良、欧卓然。 Hello， 我是 Tiffany 廖希彤，香港人，我来了珠海发展两年。 Tiffany 和丈夫由上海来到珠海生活，他们和合伙人一起创立了国际幼稚园品牌。电视节目《港湾起跑线》，今集节目全方位记录他们在珠海经营幼稚园的种种点滴。《港湾起跑线》星期五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12月19号立法会换届选举，记得带埋身份证正本投票啊！选民有权保密投票选择，而在票站内使用手机等电子通讯器材或骚扰其他选民是违法的。选民必须在投票间里面亲自填或选票，如有需要可要求票站主任在票站职员见证下代你填或选票。如有查询请致电2891-1001。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风骚食堂， 汤汤汤汤，大厨来到了， 好彩，欢迎晒昌哥哥， 大家好，你好， 你好啊， 昌哥哥唔系好 靓，系嘛，有啲冻啊今日， 系啊，咁啊大家都要小心啲啦，咁啊所以咧你教我哋整嘅嘢食当中嘅话，会唔会都系因为呢一段时间咧身系比较冻，咁啊可能整啲嘢大家都可以补下身啊， 系啊，暖 系啊，会啊会啊，今集我哋嚟讲啲黄酒煮鸡啦， 哇正啊！ 呢個好嘢啊！呢個咧，因為驅寒嘅，呢個好適合啲天氣去食嘅。 唔係，我都送到飯嘅，你送唔送到㗎？ 黃酒雞點送飯啊？ 我畢嗰啲汁落嗰啲飯度啊， 得唔得㗎？有冇人咁做㗎？ 我就通常就食兩碗啦，咁樣。 你又同我搶汁？ 你係會嘅，你係會幫你送飯。 我會㗎，我會㗎。係 咩？ 但係通常咧，佢我哋煮呢個咧就唔會話真係太過大汁嘅。咁當然啦，唔會話煮到佢乾曬身。咁因為我自己都中意咧，連埋嗰啲汁一齊撈飯食。 好食噶！ 嗱，我感覺上覺得咧，第一次咧，我可能接觸呢個黃酒雞咧，唱歌就係咧有人生咗小朋友，佢哋話要揾嚟咧就係進補嘅，仲要係客家人佢哋整嗰啲黃酒雞，佢話呢個就係客家嘅菜式嚟嘅。呢啲其實係咪正確嘅講法嚟？ 其實咧係咪客家咧又都可以算係，但其實潮州佢哋咧都會食啲黃酒，但係仲要加好重薑嘅。 哇！ 咁啊， 一定好味啊！ 咁啱咧，我太太又之前又生咗個小朋友咧， 你有冇整啊？ 咁啊有啊，但系咧就留翻俾我外母搞啦。 嗯， 咁咧佢就好犀利啊！我老婆从来唔食辣同姜嘅，咁但系咧佢生完啲胎啫，整咗个咧超重姜，但我最估唔到咧，我老婆系真系食到啊，食晒。 哇！ 食完之后佢真系成个人兴合合噶，好热嘅，即系系唔怕冻咁样噶。 哇！ 咁其实系好补嘅，呢啲真系好补。 好啦，咁不如讲下嘅就系即系呢个黄酒煮鸡咧，实际上即系对我哋嘅身体有啲咩嘅好处先啦。 咁啊，通常黄酒嘅功效咧就系补血啦、驱寒。防寒同埋呢个舒筋活血嘅， 哇！即系女士手脚冰冷嗰啲整嚟都几好啊， 嗰啲适合嘅， 咁啊，另外仲有咧，就基本上咧有好多会摆落去呢个黄酒煮鸡嘅材料咧，其实都各有一啲非常之好嘅食料嘅功效嘅。咁不如我哋先讲咗个就话黄酒煮鸡，需要嘅就准备一啲乜嘢嘅材料先啦，昌哥。 咁咧，基本咧，其实黄酒煮鸡日常咧都系用红枣去加落去嘅，但系咧我就会咧。今次選用了一半紅棗加一半的藍棗， 哇！ 點解咧？ 因為藍棗咧喺紅比相比紅棗咧嗰個價值更高啊！ 哦，係啊， 係 啊， 貴啲噶都。 藍棗係咪大粒少少？唔係嗰日係烏， 都唔係大粒少少啦。係 啊，藍棗我唔知係邊種。 烏棗咧其實差唔多。 嗯， 藍棗咧其實佢就同紅棗大大三至四倍嘅 size， 都係圓氹哚咁，大啲嘅，但係佢功效咧係好過紅棗嘅，同埋咧佢藍棗本身就唔會帶酸味啦，其他棗類都會帶酸味嘅， 所以咧你就會係一半係藍棗，一半咧就係紅棗啦，就等佢唔會話即係太過酸，係咪？ 中和啊！ 咁另外仲有咧，仲有啲咩嘢要加落去啊？ 咁咧我就會加啲木耳啦，因為木耳咧又係防止呢個貧血、減少血液呢個凝結嘅。對於孕婦咧，即係陀緊 B B 嗰啲時候咧，就唔建議食嘅。但係你話生完去補嘅時候咧，就建議去食呢、這個。咁因為咧有助身體嗰個血液循環嘅都係。 好啦，頭先你又講到啦，姜一定會擺啦，係咪？都好 連皮喎、啊，係咪？ 連皮，我會買連皮，但我啲皮我就會批咗佢。 嗯哼，点啊？ 即系点啊？你讲啊？ 你有 买姜嗰时成 皮噶咩？ 有皮噶啦， 系咪？全部都系连皮噶啦。 诶，唔系噶，有啲咧，其实虽然佢系连咗皮，但系佢系浸咗水嘅。 佢真系唔知喎。 会噶，会噶，会噶。 浸咗水又点啊？ 浸咗水咧，其实咧就我哋平时如果好似我哋餐厅嗌货，其实佢大部分咧全部都系浸晒水，因为佢易批皮。咁有啲咧系基本上连个皮都批晒嚟俾我哋嘅。咁但系我最近咧，我发觉我呢三个星期咧都屋企煮饭去买咧，我就行咗一档，咦？个姜系浸咗水嘅。咁其实咧系啊，咪因为我哋捻落去。摸到㗎，你好明顯㗎，咁我已經買翻去試下啦。 你攣爛曬人啲姜又唔買， 個手感 個指力係真係大咗少少。 咁如果你係浸咗水嘅， 其實係好明顯係漲身咗，同埋你摸落去有少少涼涼啲嘅感覺嘅。 哦， 咁但係正常我哋唔建議浸過水嘅姜嘅，因為咧佢一來個功效咧會冇咁好，同埋個味道會冇咁濃。 係啊，但係會唔會佢哋咁樣做個比較重情啲咧？因為你浸咗水喺裡面嘅話， 生意上嘅角度應該係 啱唔啱啊？因為其實姜都幾貴，我覺得。 系 咪、 啊？都贵噶，而家都贵噶、 啊，真系乜都贵。嗱，我又见到咧，姜都有分好多种嘅，譬如有黄姜啦，又有我哋平时用嗰种姜啦，老姜啦，即系好似我哋啲咁好辣噶啦，系咪？ 老姜系咪啲皮好核突？ 系咪就系嗰只？ 其实就惨口啲，同埋咧，佢会细嚿少少，收身啲嘅。咁但係嗰啲咧適合煲湯，咁煮嘢其實我日常我哋用翻啲大嚿少少，即係 皮乾肉滑， 係啦，皮乾肉滑嗰啲就會好啲。 明白。好啦，咁啊有姜之外，我見到仲有杞子喎。 杞子就清熱明目啦。 係。 咁咧呢個咧就適合喺任何嘅菜式或者湯水度出現嘅，但係唔適合過量，因為過量會變酸。 係啦。好啦，咁啊黃酒啦，咁啊當然呢個係主角啦。 主角冇錯。 係啦，黃酒又點樣揀啊？應該係有 黃酒咧，通常。我哋買啲咧係細細程嘅，咁咧正常佢哋係有個木室塞住封咗口嘅，咁咧我自己咧你話點樣去揀一個好同唔好咧，我就俾唔到一個專業意見。但係咧我自己咧就知道有時咧擺得耐嗰啲咧，原來温度會令到影響到佢個味口變質， 即係陳年啲。 系啦，咁但系咧有一隻咧，我哋曾經保存得唔好咧，發覺一開完嘅時候咧，正常黃酒唔會酸嘅，應該係甜嘅。咁啊後屘咧，我哋擺咗落去之後咧，就係酸咗。咁啊原來知道咗哦，呢個温度三十零度。 我哋擺下面嗰啲櫃啊， 係 啊， 係 啊，你屋企當然冇問題啦，屋企比較通爽啲啊。如果我哋喺環境咧，工作環境上嗰啲咧就危險啲。咁呢個就係我哋點樣儲存啦。 即係如果係嘅話，我哋大家諗住要煮呢一個即係黃酒煮雞，都要即係買嘅時候就要儲存方面就要小心啲。係 啦， 即係如果你擺一個比較温度， 除非你一次過用得曬啦。 哇！你又啱喎。咁如果萬一我真係用咗一半啊，咁樣嘅話，我應該要點樣儲存啊？ 其實咧，你照翻擺翻落個室嗰度就唔建議擺雪櫃，你擺翻啲陰涼嘅地方。咁其實一啱我諗三四次都搞得掂。 好彩你講咋，因為我發覺就唔知點解咧，就有啲乜嘢你儲存，你都擺落雪櫃。係 啊， 你會覺得冇事。 唔係正常 臘腸我都擺落雪櫃嘅。 臘腸其實都可以嘅，只不過係因為有時如果你唔只要唔係擺冰櫃咧，佢個雪氣就唔會入翻去。咁有啲人就係風乾嘅意思，就係話個香味會保存得好啲。 好啦，材料當中嘅話，頭先我哋有講到啦，咁就係話你咧就特別啲嘅。除了你話一般人會煮呢個黃酒煮雞會用紅酒，你話你會用藍酒，咁如果喺藍酒方面嘅話咧，你又有一啲嚴格啲嘅規定嘅噃，係 啊， 張哥。 其實藍酒嚟講咧，佢就叫二烏酒，咁啊呢只咧係比較最好嘅，咁佢味咧香濃而冇呢個酸味啊，佢補而不燥，滋補肝腎啦。咁啊，因為咧所有酒類咧都係偏濕熱噶，咁體質偏熱者咧就唔適宜食用太多。 哦，即係個體質太熱嘅就要小心啲啦。 即係成日經常燥啊嗰啲啊，燥熱咧， 係上火啊、暈瘡啊嗰啲係咪？或者係燥到即係瞓唔到覺啊，想打電話鬧人啊咁啦，係咪先？咁咪打俾小強咯，啱唔啱 ？OK， 咁要嘅話就要小心啲。不過以下落嚟嘅話，呢一樣嘢咧就真係小強要小心啲，係咪？就要介绍嘅就系木耳 啦 噃， 系啦系啦系啦，木耳咧我哋啱啱讲啦， 笑咩啫？正经嘢嚟， 咁啊防止贫血嘅， 系啊， 好多人咧都知系木耳系一个健康嘅食物产品， 系， 但系其实咧木耳咧都有啲人唔适合去食， 边啲人啊？ 咁就好似我哋话孕妇嘅就唔应该食太多啦，咁但系咧木耳咧其实佢会降低性欲，同埋咧呢个性冷感嘅，令到阳痿患者咧就唔应该去食用嘅。 咁你小心啲啦，你。 你講係咩意思？ 但個意思都係有分別嘅喎，係咪啊？槍都係有分別嘅喎，即係如果你係有呢一個症狀嘅，咁你就唔好食啦，係 啦， 唔好食咁多啦，木耳。若果你係冇呢個症狀嘅，你唔需要擔心，因為咧唔會因為食咗木耳嘅話，會令到你有頭先我哋所講嘅嗰個症狀。 明白，因為仲有 好多嘢。所以你都仲食得。 系 咪？ 應該食得， 係啊，應該都仲食得。好啦， 我呢啲好翻就可以繼續食啦。 阿昌哥啊，唔好嗌下你啫， 好翻就可以繼續食。哎呀，呢啲咁嘅私隱嘢我哋唔會講嘅。 係啦，唔好講。 好啦，咁而家我哋又講到只雞啦。只雞嘅話，其實頭先我哋喺咪後我哋都有講過，就係話其實我都覺得非常之混亂啊。因為當我買只雞嘅時候咧，佢哋一定問阿妹：，你諗住買咩只雞啊？我唔識分喎，有龍江雞，有加美雞，一陣間有烏雞，跟住又唔知咩走地雞。 仲有法國春雞，而家好興啊！ 係啊，呢期咧就好興呢個法國 雞啊，係 啦，法國雞。 你介紹過俾我哋講。 有講過，有講過。 玩好多法國嘢。 係啊， 嗰期都多啊，好興啊，真係。 係。 佢肉質係幾好嘅，唔差嘅。 你篤個。 係啦。 但係黃酒雞，你啱唔啱啊？即係我覺得好中國嘅菜式。 我哋用翻我哋 酒地 雞 啊，清遠雞 係 啦， 清遠雞係咪啊？ 清遠雞咧，其實我覺得做黃酒雞咧炆未必適合。咁我覺得佢攞嚟白灼啊，或者清蒸啊，或者去用嗰個鹽水浸會適合啲。 明白。咁呢個適合咩雞啊？ 咁呢個咧，我會選用翻呢個三黃雞或者龍江雞都可以。 嗱係咪啊？係咪好多？ 係啊，正常你出去買佢可能會sell 你個粟米雞啊，葵花雞啊，而家好興㗎咁樣。係 啊，係啦。所以我就唔係好明粟米雞其實係佢即係佢點解會叫粟米雞？ 佢真係食粟米大咯。葵花雞佢真係 食 葵花籽大嘅咯， 咁三黃食咩啊？ 食三黃咯， 係啦，食三黃啦。 點解會有一啲嘅？即係佢個飼料方面，咁如果係食譬如葵花籽，又或者講緊係粟米大嘅，佢嘅肉質又會係點樣？ 其實咧，佢哋咧就標榜我哋食呢只嘢大咧，其實嗰只雞會有嗰只味道出翻嚟嘅。咁同埋咧， 咁你咪好中意食粟米雞咧？咁中意食粟米？ 我超中意嘅，我中意食粟米啫。 咁你話嗰只 粟米 雞 因為佢油分唔夠多啊，佢冇龍江嗰只同埋三黃雞咁好，嗰只油分唔夠重，我覺得唔夠香啊，整出嚟啲嘢。 好，咁即是話我哋而家就要買。 三黃雞。 係啦，三黃雞。 好。Okay, 三黃雞嘅話就會相對個肉質會比較嫩厚一啲，個脂肪會比較多翻少少。係 啦，脂肪多翻少少，佢因為佢皮下脂肪多啦，咁佢會個香味會濃郁啲啦。咁當然你話會唔會鞋啲同滑啲，咁就要係我哋烹調嗰個技巧啦。 咁就我哋嚟啦，好唔好啊？事不宜遲。 咁我哋咧就買咗啲雞先啦，咁翻去咧我哋就斬件，咁洗乾淨個內籠先。 嗯， 跟住咧呢個雞咧我哋要醃一醃佢，咁啊加兩茶匙嘅生抽，糖就一茶匙，鹽就少許。咁啊，尤其是醃雞咧，我哋醃雞咧，其實一定要有啲姜汁或者姜。咁呢個味道會出好多嘅。咁姜片少許啦。咁撈勻咗之後呢，我哋就俾一湯匙嘅生粉鎖返佢嘅水分，等煎嘅時候呢佢會容易起焦，同埋我哋炆嘅時候呢會有少少膠質。 哇，原來係咁嚟㗎。 係啦。 我就係成日都食，真係出面食嘅話你會見到嘅就係嗰啲雞嗰啲雞皮呀、啊、咁樣。佢會係窿窿地嘅。 係 啦。專登要有嗰隻咁樣嘅香味走出嚟。但你就係用呢個生粉係咪少少得㗎啦。 少許啦。 係啦，少許。OK。 咁如果你一隻雞計兩斤或者兩斤鬆啲，其實一湯匙都差不多噶啦。 嗯，我哋要醃幾耐啊，昌哥？ 我就建議咧20至25分鐘，等佢入一入味先。 嗯， 咁咧因為如果呢個唔入味咧，到我哋去煮嘅時候咧，我哋喺外邊再添加啲調味料咧，未必入到個雞嗰個味道。 哦， 咁啊，淨係純粹食到出面嗰個味道啦。咁我覺得每件食物裏邊都應該本身保持到佢一個味道， 壓 出嚟嗰個餸先會 好。係啊，非常贊成。我咧就係一個好心急嘅人啊，所以咧我成日呢啲嘢咧，我想諗哇，醃咁耐啊，即係十分鐘嘅話，我已經覺得唔應該要入味啦。 應該差唔多啦。 你永遠咧就會係正如你所講嘅，就係咧啲肉啊或者係嗰啲餸菜裡面咧係冇味嘅。但係我喺外邊嗰度添加幾多嘢都好嘅話咧，係就係你嚿嘢還你嚿嘢，係出邊就有出邊嗰陣味。你有冇試過係咁樣啊？嗬，所以你就會好掹掙嘅。其實係需要一啲時間。 係啦，要時間，因為佢哋要行嘅。 咩叫要行、啊？ 即系咧，我哋腌嘅时候咧，佢嗰啲纤维啊，因为我哋有液体啦，有盐啦，佢哋行啊，行嘅意思就系我哋佢慢慢去腌入去，我哋 即系嗰啲嘢行入去， 行入去， 系啦， 哦， 即系要俾佢行下咁样， 好中意呢个呢、這个， 即系同人哋讲呢啲好似好专业咁啊， 系啊，佢要行嘅， 系啊， 慢慢行入去， 系啊， 车佢啊，跑入去，冇错，好啦，跟住之后咧，我哋就要准备好嗰啲其他嘅配料咯，木耳啦， 咁啊木耳啦，我哋通常买。翻嚟一塊塊咁啊，好不規則嘅。咁我就建議用啲暖水輕輕浸一浸佢。 暖水 係啦，凍水咧，其實我哋就係容易啲洗到佢外邊嗰啲嘢。咁其實暖水咧，佢係可以同凍水去比較浸出嚟咧，佢係裏邊個軟身程度係會高啲嘅。 知道。跟住紅棗啦、藍棗啦，洗乾淨佢就得㗎啦。 藍棗杞子啦，係啦，呢即係洗一洗佢。咁杞子咧，我哋都係浸至軟身啦。 嗯， 我就中意用翻嗰個原雞油。咁啊好啦，而家食材準備好，雞油醃好啦。咁咧，正常我哋斬雞嘅時候咧，佢頸部同埋近尾部嗰度咧會有嚿油嘅，即係如果我哋用選用呢只雞的話，咁咧我就中意攞翻出嚟咧起鍋， 即係黃色嗰啲肥膏， 係啦， 攣佢出嚟之後，跟住用雞油起鍋， 就喺嗰個鍋度煎到佢出翻油， 猛火咯喎。 其實我哋只鍋夠熱，你可以去翻中火都 OK。 哦 ，OK。 咁就我哋先煎出個雞油啦，跟住爆啲姜，咁啊爆香咗先，咁啲姜片咧。爆到咁上下金黃色咧，我哋要落啲雞件落去煎。咁咧，我哋先落咗嘅時候咧，就唔好心急話一定要即刻炒，辣咗佢一邊，起咗個焦先。咁啊，跟住大約咧，如果我哋中火咧，我諗屋企嗰啲爐一落降咗温度，你係啦兩三分鐘到啦。 好快喎！ 係啊，兩三 係啦，跟住又反一反，係反一反佢。 咁另外嗰邊咧都係煎差唔多時間咧，其實我哋就可以落水落去燜噶啦。咁因為呢個做法咧，同我哋點解唔？有啲人話喂，就咁其實炒一炒落調味料落酒撈一撈已經 OK 嘅咯。係 啊，得唔得啊？ 咁咧呢個係可以嘅呢個做法，但係咧我覺得食落去嗰個雞咧嗰個口感會鞋少少，因為會過熟。咁所以咧我用另外一個方法就係我落水去燜。咁因為我哋本身煎香咗噶啦嘛，咁我哋燜咧濃縮咗個汁時候有個濃味啦，咁同埋保存到個雞肉中間嗰種滑度。 哇！ 明白。即係總之我哋就會要用落水落去嘅話，就燜咗個雞先。 係啦。 係啦，燜完雞之後咧。 咁咧呢個落水啦，落水之後我哋攞啲調味料啦，其實可能落啲蠔油啊，少少鹽啊，少少糖啊，去調翻一個味。咁其實咧紅棗同藍棗我哋同時間就可以抌咗落去先嘅，因為木耳咧就本身唔索味嘅，所以我哋其實早落同遲落個分別都唔大。 有佢。 系啦， 由佢，即系冇所谓，你记得就摆就摆落去啦， 记得就摆啊， 唔记得就算， 唔记得就食嗰阵时摆落，买埋一齐食啦。咁其实咧，我哋同炆啦，炆到咁上下嘅时候咧，其实黄酒可以早啲落嘅，咁因为黄酒咧，我哋可以挥发佢，我哋唔系话饮佢个黄酒，咁所以咧，我哋早少落，等佢煮一煮，令到嗰啲酒咧入咗嗰啲鸡嗰度先，跟住后屘咧，我哋差唔多啦，收咗水啦，咁其实我哋炒匀佢，咁正常，因为我哋用咗生粉去腌咧，其实佢都收，即系有少少浓嘅汁噶啦。咁我哋摆埋啲杞子落去兜两下，咁啊开翻火，咁就 OK 噶啦。 哇， 简单易做， 仲要沾少少麻油上去提一提 麻油啊，系啊系啊，麻油提香。 好，咁我哋喺度咧起快啦，好嘛？ 好， 嚟啦， 四碗啦。 坤哥，人哋上工作台做嘢好惊惊啊，不如你陪我啦。 三点接触。 三点唔得，太晏啦。工头要我哋而家即刻上去啊。 唔系，莫莉，我意思系咧喺工作台做嘢一定要保持三点接触，即系双手及单脚或者双脚及单手，要掂住工作台，咁就够晒安全，唔使怕啦。子文，我哋开工啦。 哎呀，好啊，坤哥。莫莉啊，想知道多啲嘅话，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使用轻便工作台，安全规则做足物更改。我系吴业坤。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是最快乐嘅。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12点29分㗎啦，听緊呢个风骚快活人啊，提提你22度气温，相对湿度 61% 嘅。星期四今日天晴，下昼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只按未来数天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嘅。星期日嘅日间系温暖，下个礼拜一天呢又会转凉㗎啦。返嚟我哋就会有呢一个宠物嘅时间。今日呢 ,Dr. Eric 就会上次咁呢会揀一种嘅狗种呢出嚟同大家讲讲嘅。今日揀乜嘢就係 Schnauzer 啦，史纳沙。咁如果养开史纳沙嘅朋友们就留意一阵间 Dr. Eric 同我哋主持嘅呢个环节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联同中联办举办座谈会，反驳美国即将举行的民主峰会。驻港公署特派员刘光源发言的时候说，美国举办所谓民主峰会是一出扭曲民主价值、制造世界分裂的政治闹剧，是一场打着民主旗号、干涉别国内政的国际传销骗局，值得高度警惕。刘光源又说，一些西方反华势力以民主自由作幌子，诋毁和干预特区政府依法施政，阻拦香港人心回归，强调香港实行怎样的选举制度是中国内政，任何外部势力以任何形式和幌子干涉香港立法会选举，都必将遭到中国政府有力回击。那些利用所谓民主峰会抹黑香港、诋毁国家的跳梁小丑，终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中聯辦聯同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舉辦座談會，中聯辦副主任陳東發言的時候說，留意到美國將以視像方式召開所謂的民主峰會，是一己私利，在世界上煽動意識形態對立和矛盾，製造新的分裂。他批評美國將自己的民主模式強加於人，對別的國家和地區的民主探索充滿傲慢、偏見和敵視，形容是借民主之名行破壞民主之實，是对民主精神最大歪曲，香港亦都深受其害。陈东又说，在香港工作这几年见到一个现象，总有一些国家一部分的人对中国、对共产党并不是客观、公正、善意的对待，而是戴着有色眼镜、指手画脚、评头论足，甚至恶意抹黑攻击。他希望那些人可以认真读一读中国的民主白皮书，了解真实的中国以至中国民主发展的历史和理论逻辑。 市民今日起进入食肆同表列处所都需要使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65岁或以上长者、15岁或以下同埋残疾人士等三类嘅指定人士可以用填纸嘅方式代替。食环署副处长黄淑娴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当局在新措施初期会着重宣传教育和劝喻，早前已经同业界沟通并制作常见问题，被业界和市民尽早适应。对于有食肆忧虑如果未能发现有顾客使用假冒安心出行，因而或需负责，黄淑娴说，如果食肆负责人已经采取一切合理步骤，包括要求顾客进入处所之前用安心出行或者是填妥资料，就可以免责，执法人员亦都会按实际情况处理。石硖尾一间食肆今日起由 A 类食肆转为 B 类，负责人在同一个电台节目说，有顾客因为不想用安心出行而不帮衬，亦都有长者不识写字，将长者卡交给职员代为填纸仔。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说，英国广播公司采访的所谓新疆强迫劳动亲历者的言论纯属谎言，这些是一些人近年出于不良政治动机恶意诋毁中国治疆政策，初步干涉中国内政行径的又一例证，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发言人说，新疆没有所谓的强迫劳动，即是有自愿就业、自愿择业，各族公民的合法劳动权益受到保护，一小撮反华势力妄图抹黑中国形象，误导英国民众，干扰中英关系发展的舆论的操弄注定失败。发言人又说，中国的治疆政策得到了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各族群众衷心拥护，中方敦促有关媒体恪守新闻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真实、准确的原则开展新闻报道，多做促进中英沟通、交流和理解的有意义的事。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昼干燥，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星期日日间温暖，下星期一天气转凉。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10点，升213点，总成交金额70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75点，升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54点，升18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2.4，升5.4；华宝国际18.9，六跌1.34；阿里巴巴122.8，升2.2；美团247.8，升2.6；恒生中国企业87.6，六升9.6；盈富基金24.3，六升2；快手86.7，升2.5；小米集团19.34，升1.2；建设银行5.3，升3仙；华润电力24蚊，升4.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8，日元13.64，瑞士法郎0.921，加元1.266，人民币6.345，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81。地经平均指数报28,810点，跌50点，港金报16,59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5点，升一美元，卖出1,786.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会在接下来的公共选举引入选举安排优化措施，为便利选民投票，我们会为7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或其他有需要选民设特别队伍，并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提升发票程序效率。另外亦会优化查阅选民登记册的安排，以及规管操纵破坏选举的行为，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蔚蓝。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和谦卑，因为我们的生命很短暂，每一秒都很珍贵。还有面对世界，要保持一个小朋友的心。 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好啦，嚟到我哋呢个环节就系宠物时间啊！唔该，嗰个野狼传说嗰个行开 嚟，我 系 狗嚟噶。 O K， 对唔住， 乜狗啊？ 早晨啊！ 哎呀，你好啊 ，Eric， 早晨 ，Eric 你好吓。咁啊，我哋今日个主持人有啲咧 hyper 一齐啊，佢真系个精神状态。 我头先打俾 Doctor Eric 嗰时候，我第一下。即刻会咁 样啊！我唔信佢， 佢 话 我叫声似屎垃圾。 系啊，今日讲屎垃圾，所以咧屎垃圾嘅叫声就系咁样。 真系噶，真系噶， 唔识系噶，佢哋好搞笑噶。 真系 系尖叫 嘅 啫。 系咩？ 系啊，成日尖叫噶。冇啊，我做过少少嘅 research 咯。 哦，系 因为系啊，因为我试过咧就喺诊所咧有个客人咧就带三只屎垃圾落嚟，三只都系。唔 behave 嘅，即系嗌晒救命咁，好紧张咁样啦。哇，三只喺嗰度诶咁样尖叫，三个你谂三个啊啦，系啦， 都唔 似 嘅， 系经典嘅，因为个客喺我哋门口出边崩溃，系啦。 咩意思啊？咩崩溃？ 即系崩溃咯，喺嗰度即系 觉得好 顶唔顺咯，你见到佢。开发癫啊，面红晒啊，即系眼红啊，咁样闹只狗，所以系啊，小垃圾嗱，我哋继续呢个狗品种嘅旅程啦，有十个生肖啦，今次狗仔就我哋去到第二个噶啦， 上一次咧就系讲呢个歌姬， 冇错， 系啦，今次咧第二个 group 咧就其实歌姬个 group 就唔系好多狗嘅，不过呢个 group 就好大嘅，咁 歌姬唔系好多狗，意思就香港唔系好多人养歌姬， 唔系个意思系嗰个 family 别类个 group。Group 一咧系比较少狗嘅，有啲 group 咧其实一只狗嘅啫，所以又冇得拣嘅。咁我哋都呢个 group 好大嘅，所以我都要拣，即系我认为即系香港常养嘅狗啦，系啦。咁呢个 group 咧就包括啊迷你品啦，有种品种叫迷你品啦，小垃圾啦， 迷你品系咪即系最细个 size 啊？ 系 mini pinch 唔系。系啊，我都問啲姑娘，mini pin 點叫？原來中文叫迷你品咁簡單。 唔係我知，但係咪以個 size 嚟做嗰個？ 唔係迷你品係一種狗嚟嘅， 一種品， 即係好似屎垃圾或者係 golden retriever， 但係佢叫做迷你品，係咪？ 專業啊嚇，真係做過功課。咁不過咧，同一個 section 有啲好大嘅狗嘅，譬如藏獒啊，大丹啊，馬氏蹄夫啊，老虎狗啊，都喺呢個 group 入邊嘅，所以。 都系呢个 group 啊，系啦，呢个 group 好即系 唔系咧，唔系呢个 group 叫咩 group 啊？ 呢个 group 系叫 group two 嘅，就呢 group 冇特别名 嘅。O K， 咁屎垃圾就佢其中一个，系咪咁意思？ 系啦，系啦。咁啊，屎垃圾都有分大中细嘅。咁啊，一般人啊，街边见香港就系嗰啲迷你品种嘅， 好少见大屎垃圾嘅。 我好少见，系啦， 系啦， 有。 其 实 咧，我个人觉得咧，香港人咧唔系好中意养太大只嘅狗嘅。 系啊， 其实 poodle 都有大细、大中细嘅，有啲 poodle 好大只嘅，成日狼狗咁，但系我真系好少见过，唔知一次啫。细嘅 poodle 就好多嘅，咁屎垃圾我真系冇见过大屎垃圾。 其实咧，我今世香港少见嘅，有时候去到会见到啦。大屎垃圾即系嗰啲我哋叫 giant 屎垃圾啦，即系巨大嘅屎垃圾啦。就其实系咁多个品种之中，系某一个品种系好想养嘅，系好英俊。你问我啲屎垃圾嘅颜色好特别啦， 系灰色咁噶嘛，佢有啲老公公嘅须咁噶嘛， 系啦，唔系叫灰色嘅，系叫 salt and pepper。 胡椒色，胡椒色 咯， 即系好似 叫胡椒色，系啦，有啲黑，有白，有啲灰咁样渗晒一齐，咁叫胡椒色啦。咁啊，呢个系一个德国品种啦。咁啊，原本咧系攞嚟捉老鼠嘅。 吓，德国品种揾嚟捉老鼠？ 捉老鼠， 捉老鼠嘅，即系捉老鼠啊！捉曱甴啊，喺嗰啲农场嗰啲环境嗰度啊，捉雀仔啊，系攞嚟系保护嘅农场，就系杀嗰啲小动物嘅。 即系都系工作犬嚟噶咯，即系其实佢系揾嚟做嘢，系咪？ 系啦，不过明显佢个咁英俊，咁啊好快就变咗一个人养嘅 宠物。 咁讲有大中细啦，佢大嗰啲好大只嘅。咁樣就佢哋就幾啱香港人養嘅，你問我，因為一唔甩毛嘅。 咩咩咩？ 唔甩毛啊！ 唔甩毛嘅， 係啊，唔怪之咯。 好正，好乾淨。 有一段時間係好興嘅， 但我聽 聞又 好曳 嘅 喎， 係 我知地鐵嗰個 啊，係啊， 但佢有啲人話好曳喎，係咪啊？ 勁聰明嘅 ，OK， OK， 幾聰明嘅，係啦。不過咧，佢哋又係一種頭先我講啦，係一個大，即係會唔係一個 lap dog 啦 ？lap dog 就係喺屋企就咁抱住佢、攬住佢啲玩具狗嚟嘅、 嗯。 又係有少少似個歌機，都要跑跑奔跑嘅，你要放電嘅，唔係佢哋都會曳嘅、嗯。即係如果你唔放電咧、哦，你 就會亂叫啊！ 唔怪得知啦， 咬嘢啊！ 咬嘢咬烂你啲嘢， 因为我以前就觉得好似特登咁曳嘅，我原来可能冇带佢出街。 其实佢好曳噶，因为佢聪明啊。 系、哦、啦，个别咧我就最唔中意佢某一个 trait 就系佢个头先个吠声啦。佢哋唔系呼呼呼，系尖嗌嘅，好似个系啦。 哇，咁好容易俾人投诉喎！如果你住喺嗰啲咁人同人咁逼嘅地方， 系啊，系啊，即系如果佢吠，即系都几难听嗰种，即系你系会忍唔到想投诉嗰种嘅。 仲有你有几只嘅话，佢系一齐吠噶，你吠开佢。 真系未听过， 好似合唱团咁噶，唔系、啊， 我未听过，真系好少。 系啊，成日都听 到。咁样就佢哋就系咯，不过咧就佢哋有一个问题咧，就系你同其他狗好好嘅。 嗯。 不过你如果养猫啊，或者养仓鼠啊，嗯、因为头先我讲佢哋个繁殖出嚟个目标系攞嚟捉老鼠捉成咧、 嗯， 就如果你养啲其他猫狗细细嘅猫细细嗰啲动物咧、 啊， 老鼠啊仓鼠佢哋会追回， 系、哎、啊， 系啦，有机会佢哋会杀咗佢，加埋咧、啊、加埋咧，如果你哋一齐相处好耐，可能会有少少帮助。不过佢偏向都系追啲小动物嘅、嗯， 天性使然，冇办法， 系嘛？咁佢嗱，不如我啦，我哋翻翻转头，佢健康或者养屎垃圾系咩留意呢？ 佢哋就幾得意嘅，同之前好得意嘅，即系只品种咧。其实做兽医咧，有一样嘢有个难处就系、是，其实唔知你要识医乜嘢，有咩好多病啦、 嗯。 不过原来个品种都有个别嘅。一諗嗰又見到只品種應該諗呢啲問題嘅，咁、 嗯、 啊，屎垃圾係少少個歌機嘅其實，因為佢啲關節冇咁多嘢啦，佢個身形比較挺型啦。我頭先唔記得講咧，就嘅屎垃圾有一個controversy 啦，就係、是、佢耳仔同埋尾咧，就有啲人會剪嘅。 啊，點解啊？ 我知道， 係啦，因為啦，係啦，耳仔咧係純粹係其實咧有啲人啦，就即系拗咧，就系话即系喺农场嘅环境可能会帮佢嘅健康啦。不过咧，其实兽医国际兽医协会就话唔系嘅，其实系纯粹一个 美 貌嘅嘢，系喺香港冇话犯法，不过你可以拗系约束嘅，所以就其实就 鼓励 啊，系啦，唔鼓励做啦。咁不过咧，唔鼓励做都好啦。其实好多屎垃圾喺香港而家你领养又好买又好咧，其实条尾都转咗。耳仔咧就少啲人剪啦，而家因为耳仔剪可以剪到佢核突。不过咧条尾咧好多时咧个 剪短佢啊嘛，剪到冇咁滞啊嘛， 系啦，要其实有啲剪到好过分嘅，剪到条尾咧系应该个尾巴都应该冚到个肛门啦。 嗯， 不过有时我见过咧系剪到短一短啦。咁如果短到咧？個屎垃圾肥咧，基本上咧，嗰啲肥膏仲突過嗰條尾巴，咁、 嗯、 變咗有個好深嘅罅咧，好多時會發炎嘅。 仲衰 哦，咁啊千祈唔好啦 嚇。係啦，同埋好多時咧，我就見過，其實係個寵物店或者個 breeder 自己幾一日即係啱啱出世嗰時攞把刀咁就間三鋸條尾嘅啫，所以十分之殘忍，所以千祈唔好鼓勵個行為啦。 好， 不過但佢哋咧就病咧就幾特別嘅，佢依個品種咧最興咧就有膀胱石嘅， 嗯， 有一種鈣質嘅膀胱石，十分之衰嘅。膀胱石分好多種啦，有啲會解溶嘅，如果你話轉糧啊或者食藥，不過咧就依種膀胱石永遠都唔會解溶嘅，所以屎垃圾咧係我差唔多最常開刀攞膀胱石出嚟嘅品種嚟嘅。 啊，佢唔可以好似人咁樣做呢、這個 唔可以解溶 咯，冇嘅，係啦，狗仔好多時都開膀胱嘅，因為佢係啦，因為佢個尿道個通道比較長。同埋中间咧，佢个鼠鼠嗰度有条骨嘅， 嗯， 所以狗仔就冇得超声波佢或者咁样嘅。 哦， 多谢 Eric 一分钟吓，我哋好快咁。如果作为一个 conclusion 咧，你觉得呢个 Schnauzer 适唔适合香港家庭嘅搬养咧？ 绝对适宜， 系有小朋友都适宜， 系啦，要有小朋友适宜，同埋要有时间带佢出去行就 OK 嘅， 要方便。 系佢系一般都系食翻狗粮得噶啦，即系冇乜特别喺食物方面嘅嘢要求。 系啦，食物方面嘅嘢咧就同即系呢个就一致噶啦，差唔多全即系只狗都应该狗粮同埋水，唔使咁复杂啦。 嗯， 系啦，佢哋有其他遗传问题嘅，佢有一个肌肉问题咧，佢肌肉会发达到去个某个位咧。你见有时你有啲狗咧个脑又好大嘅，可以肌肉好夸张嘅。呢、个有时系屎垃圾个病嚟噶，咁咧佢会去个地步影响佢行路成嘅啲肌肉大到。 咁应该点啊？冇俾咁多嘢佢食啊？点样 prevent 啊？ 系遗传。 病嚟嘅。 哦，即系冇得阻止嘅。 系系冇诶冇得阻止嘅，系要诶、有啲有啲验你只狗有冇呢个因子，就唔应该攞呢狗去繁殖嘅。 知道，好多谢晒， 多谢晒，多谢晒， 多 谢 Eric， 多谢晒啦。好啦，快到呢、這、一个。12:47，咁、我哋翻嚟就要即安嘅。我哋听日10:00再喺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大家主持《风骚快活人》。 再会， 再见。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茉莉经理早晨， 终于轮到我做翻经理啦！等我牙文牙武啲先。早晨，斯芬师傅就嚟食晏啦。 都系招呼一句啫。啊，话时话啦，茉莉经理，乜事今日好似燥燥地咁咧？ 如果你同你班同事啊做嘢做好啲，我咪唔使咁怒气咯。何况我都话啦，难得今次到我做经理、啊。 即系又关我事啦咩？ 梗系关你事啦，斯芬师傅，你睇下，话咗噶啦，今日要换好晒大堂啊，一楼啊同埋二楼嘅海报，仲要挂我最喜爱嘅圣诞装饰噶嘛。你睇下，海报一张都未换啊，个圣诞波啊一个都未见到啊。 哦，系啊，因为未送过。啊，系咁样噶，阿茉莉经理啊，之前咧你系话系喺今日之内去换好嗰啲海报同埋装饰嘛，即系今日未过，又唔需要太紧张嘅。 咁你系咪想要去到最后一分钟先至开始做嘢啊？早啲唔得咁咩？仲有啊，你啲同事咧，你唔系谂住自己一个人可以做得晒嘛？ 哦，茉莉经理一个人就点做得晒呢？啊，一讲佢就到啦。啊，坤哥，坤哥，呢、边呢边， 系斯芬师傅，茉莉经理。 哇，你边个嚟噶？咁靓仔啊，冇见过你、啊。 多谢晒，多谢晒。 点解你喺度？我都唔知你系边个嘅。 茉莉经理，其实咧我系新嚟嘅，其实不过又唔系算系好新，都做咗成个月噶啦。我叫坤仔啊。咁至於點解會認識得阿茉莉經理你呢？咁係因為每日呢我都會離遠見到你鬧，即都會提醒啊其他同事做得唔啱嘅地方，即係覺得你好偉大，所以咪知道你係邊個囉。 終於都知道我偉大呀、 好啦好啦，既然阿坤哥你拎咗 咩呀咩呀咩呀，咪住斯芬師傅，點解你會叫佢做坤哥嘅呢？佢睇落去小鮮肉過你，細過你好多啊。 啊，即系咁啊，茉莉经理，你唔好睇佢年纪轻轻咁啊，其实做咗呢行好耐噶啦，嗱，唔止经验丰富，做起嘢上嚟咧，即系交代又注重安全，绝对系师傅级，请放心啊，茉莉经理。 系、哎、有啲咁嘅事咁犀利？ 唔犀利唔犀利，都系阿斯芬师傅客气啫，吓吓。 我就企喺度睇下你有几犀利先。 除你喜欢啊，茉莉经理。啊，坤哥，咁啊，交俾你上去个轻便工作台噶啦吧。 低咗步，低咗步，冇问题啊。 喂，但系点解你哋唔两个一齐企上去做嘢咧？咁咪会快手啲咯。 啊，茉莉经理，其实使用呢个轻便工作台咧，有好多嘢要注意嘅，要根据轻便工作台嘅使用手册嘅指示啦，决定系工作台上面嘅工作人数啦。咁我哋用紧呢个工作台咧，只系俾一个人用嘅啫，所以绝对唔可以贪快贪方便就多过一个人企喺上面做嘢嘅，咁样咧系好危险嘅。 既然决定咗系坤哥你上去，咁你又企喺度做咩咧？ 嗱，咁使用呢个轻便工作台之前咧，要根据供应商所提供嘅检查表仔细检查，包括进行呢个目视检测啦，确保呢工作台咧系处于良好嘅状态，完整无损，先可以用嚟开工嘅。 咁你哋检查完未咧？ 检查完啦，个轻便工作台都呆咗部，冇问题嘅。 冇问题，咁仲唔上去做嘢？唔系今日你哋就做唔晒啲工作噶啦。 哦，个工作台冇问题啫，但系我都要检查一下个工作环境合唔合适使用轻便工作台嘅。 咁即系点啊？ 咁即系咧，因为一定要喺一啲平坦啊、坚实嘅地面先去使用呢个轻便工作台，绝对咧唔可以喺啲斜坡啊、梯级啊、唔平稳啊、要凹凸不平嘅地面，又或者有机会被其他东西碰撞到嘅地方上面使用呢个轻便工作台，因为咧咁样做非常之危险噶。仲有旁边咧都唔应该有垃圾或者杂物噶。 哇，咁劲嘅啊，坤哥，你咁都可以睇到晒啲稿嘅，咁好啦。今日除咗呢个之外，工作台仲有啲乜嘢嘢要注意呢？ 其实离地工作咧，一有意外从高处跌落嚟，可大可小啊嘛，都系稳阵啲好啊，好啊，坤哥，好 擦伤少少啊，都唔想啊嘛。即系阿茉莉经理啊，关于点样可以安全使用呢啲轻便工作台咧，其实仲有好多嘅。 即係如果你放工有時間，我咪慢慢話俾你知啦。 好啊，好啊，你咁大隻，你肯講，我實肯聽噶。 好好好，即係使用呢個輕便工作台之前咧，就必須要按照呢個製造商嘅手冊，完全伸展同埋鎖好穩定嘅裝置同埋支撐腳噶。 啊，头先咧，我哋话要留意地面够唔够平稳啊，旁边有冇杂物啊，咁其实都仲要留意埋上方嘅净空高度噶、哦，睇下工友咧会唔会有机会撞到嗰啲障碍物啊嘛。 系啦，所以咧安全起见咧，工友所有工作台做嘢嘅时候，都需要佩戴有帽带嘅安全帽，同埋咧着一对有防滑功能嘅安全鞋。 咁梗系啦，琴高琴低啊嘛，梗系要着安全鞋啦，唔通着高踭鞋，唔通着拖鞋咩？ 阿摩呢？经理，你讲得真的好好啊！咁你知唔知道工友咧喺上落工作台嘅时候咧，就必须要面向工作台，就千祈唔好手拎住宠物啊，同埋咧一定要保持三点接触，即系双手及单脚，又或者系双脚及单手要掂住工作台。 我咪讲咗，我喺工作嘅范畴系唔需要我用到呢一啲轻便工作台噶啦。知唔知我今日嘅职位系咩啊？系你哋经理啊嘛。我唔知道乜嘢系三点接触又几出奇。是不是那上落工作台有些什么要注意，那上到去之后又有些什么注意，我又怎知道啊？ 是等我告诉你知啊，莫莉经理。 好啊好啊。 上了工作台之后应该要立即将围栏扣上并且锁好，就不要放过多的物料在工作台上面。要注意厂商产品指引的安全负重量，就以免令到轻便工作台的负荷过重和损坏的。 是啊是啊，即刻温柔了，因为我见到坤哥这些工友啦，即是例如好像你这样上到工作台做嘢了，是不是要留意不要过分将身体伸出工作台外面，以免导致重心外倾而翻侧啊？ 啊，所以我就是说莫莉经理真是一个聪明人啊，又完全不懂得听听下都变色、啊、你说犀不犀利？犀利啊，真的。 哈，我犀利使你讲的咩，斯芬师傅。不过我都有个小小的建议的，可不可以将这个轻便工作台喷其他颜色咧，尤其是咧，我好中意嗰只咧天蓝色啊，好有贵气嗰只啊！ 打咩打咩打咩啊，系绝对唔得噶 吓，又唔得，好难嘅咩？ 好难噶，其实咧轻便工作台咧系唔可以随便更改嘅，亦都唔应该喺上面涂上有颜色嘅漆油，因为咧好容易遮咗啲裂痕啊或者损坏嘅地方噶。 系因为安全理由啊，莫莉经理，所以真系唔可以乱嚟噶。 咁唔得咪唔得咯，我又唔坚持嘅。 啊，莫莉经理，如果你唔介意嘅话，咁我同坤哥都不如正式开始做嘢啦吓，时间都唔早啊，因为我哋咧都好想喺今日之内啊完成咗你要我哋做嘅嘢啊嘛，系嘛？ 啊，系咯，喂，都倾咗咁耐啦，阿莫莉经理，你都系时候系烦，诶、哎，唔系，你系时候去指点下其他同事啦，系指点下，嗯。 好啦，咁今日你哋记得要搞掂咯。 使用轻便工作台，安全规则做足勿更改。我是吴业坤。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了雇主需遵从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的你亦必须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和同事的工作安全。雇员若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6个月。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夕闲话依旧，原谅我小宇宙未算足够，宏大理想你跟我追求，闲话与琐碎事留在心头，共晚饭消化后如像陈旧，无用再惊怕着地厚天宽，生命太短，闲时拥